早晨，朝早6:08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喺今日2022年嘅7月4日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路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朝早嘅时候咁啊生效紧。我记得寻日夜晚都有啊，可能有啲地方咧就大风啲啊，大风少少咁啊，其实都系清凉嘅。不过咧，而家就见到出边都有啲地方咧落紧雨，咁啊，所以朝早出门口嘅朋友都应该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今日星期咧咁啊都有日子咧系落住雨嘅，咁啊啱嘅，咁啊台风过后，咁啊的而且确咧咁啊会有啲雨水，咁啊落雨咧就落到星期啊，今日星期全个星期都系落雨，不过咧就去到星期四嘅时间咧啲雨水就会收一收啦吓，咁啊不过都系啲局部地区嘅啫，咁啊又唔会话日日都晴晴含含嘅。好啦，早晨啊吓，咁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原来人类好特别嘅，我哋好多时都会做好多愚蠢嘅行为，有阵时明知道啱嘅唔做，明知道错嘅走去做。有阵时当你输紧嘅时候啦。明知道咧，哎，输紧噶啦，咁样，不如撒下冧啊，又剩啊，咁样，我哋就会不由自主去做呢啲嘅举动。有阵时明知道咧，都冇希望噶啦，我哋仲会努力挣扎。原因系因为我哋仍然抱有咧对好多事情嘅一线生机，我哋仲好想去成功，我哋仲好想去做得好。事实啊，真系咁噶。有阵时可能好多，譬如企业家咁样，佢哋明知道，今次咧可能呢个投资都冇噶啦，啲钱都化为乌有噶啦，但系仍然扭尽六任，去到咧将佢自己嘅前路咧，就去到期望打造得更加好。希望永远都系由一班咧就系不屈不挠嘅人咧去到做出嚟嘅。咁所以有阵时大家千祈咧喺自己嘅生活上边唔好咁容易认输啊！ 再失去，是你伴我 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时间六点十五分啊，出边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早上嘅时间生效紧啊吓。一首嘅作品嚟自黎明啊，电视剧集《袁振合》主题歌曲《愿你今夜别离去》。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食饱饭打 C 益其实好普遍嘅，不过如果你系咁打打唔停嘅话，可能都几尴尬噶。坊间就流传饮酒或者系饮啤酒，甚至系俾人吓一跳呢啲方法咧，声称系可以舒缓打 C 益嘅。不过呢啲方法系咪真系 work 噶？今朝早就揾到一啲医生嘅报告，教大家如果打 C 益嘅话，可以参考下以下嘅方法嚟到舒缓。第一样嘢就系大啖大啖咁饮水啦。医生建议大啖大啖饮水，大概饮够500毫升，就可以瞬间减缓打 C 益嘅问题啦。第二个方法就系尝试按压舌头嘅根部。医生话，如果用汤匙或者是食指按压舌头的根部，5分钟之内就可以停止打 C 液。医生就话，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压住条脷的时候，人就会感到想呕，而呕的时候横膈膜是不能够收缩的，所以这个方法就可以短暂抑制横膈膜收缩，重置了横膈膜的活动，自然就可以停止打 C 液。而第三个方法就是尝试刺激鼻黏膜的神经了。日本有一个研究说，醋可以帮助刺激黏膜的神经，抑制横膈膜收缩。这个方法很古怪，就是将0.1毫升的谷物醋打入鼻孔。不过呢，这个方法可能就比较适合有吞咽困难的患者了。我林慧看完相关的片段呢，就真的一点都不够胆试了。刚才那几个方法，除了喝水我是有听过之外， 另外两个呢真是闻所未闻啊。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就宁愿尴尬啲，由得自己打私益啦。毕竟都是一些正常的生理过程，打完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停的啦。打私益又有什么好怕啊？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Hey， 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穿，不过看得见。Okay. 互相引致大量气氛难，除个飞碟看冷水畅谈，当满分十分七分很夹，半截就试验吧。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当然啦，先同听众睇睇天气啦。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咧系30度，吹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好啦，早上嘅时间今日同大家睇一样嘢，一样大家都需要嘅嘢就系厕所啦。好啦，咁有阵时咧，未必喺屋企，未必喺公司，未必喺啲特别嘅地方有厕所嘅咁样，咁啊真系要揾公厕啦。哦，呢个咧都真系几得意，去到啊，点解喺呢度讲咧？去到个人啊都快乐啊！话到咧就系电子科技融入嘅生活各大范畴啦，可能唔知你有冇睇过啦？ 公厕咧都真系的而且确咧好讲求科技啊。咁近排咧见到有报道就话到荃湾德华公园南侧引入咗一个咧就系智能系统、哦。咁话到门口出边咧就有电子屏幕嘅啊，做咩嘅咧咁样？好啦，睇埋啲内文先。啊，原来呢个咧就系食物环境卫生署近年积极推行嘅公厕翻新计划噶。咁啊，不断咧就改善公厕嘅设计同埋佢哋嘅设施。咁啊，更加利用高科技咧去到改善咁啊公厕嘅服务水平。今日喺部分公厕咧就试行一个嘅智能公厕系统。好，点样智能化呢？佢哋喺门口咧就装置咗电子屏幕，做咩嘅呢？哦，原来我哋显示实时可以用嘅厕格以及咧就尿兜嘅数目啊，咁啊仲提供埋日期、时间、咁啊温度同埋湿度等等实用嘅资讯。好啦，咁啊不过咧我自己就净系睇报道啦，我冇实地咧去到睇过，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评价唔到佢到底一个干净卫生问题。咁如果但系你问我嘅话啦，咁公厕咧就干净卫生嘅问题咧先至系第一。不过咧，如果佢能够喺出边显示得到咧，就系厕格尿兜嘅数目嘅话咧，咁啊又唔系话真系唔好嘅。啊，男士嘅男厕咧，咁啊通常的问题就不大，原因就是因为都好快脆呢就搞定。咁但如果你话女厕呢，哇，有时都见到大排长龙啦，可能女厕呢就需要呢一个 function 呢，呢个功能就会多啲啦。翻查翻资料显示啊，咁有优化公厕翻新计划，咁240间由食环署管理嘅公厕，自2019-20年度至到咧就系2023-24年度，将会分阶段进行翻新同埋优化嘅工程。咁首两年总共有91间嘅公厕咧就已经展开同埋完成，咁似乎荃湾呢个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噶啦吓。按照住呢个计划咧就不断进行紧嘅。2019年荃湾德华街公厕、德华公园公厕嘅洗手盆附近咧，以及咧就墙上面啊，安装咗咧就系干手机。咁当时曾经引起网民嘅轰动啊，估唔到公厕咧，亦都咧会继续走呢个高价嘅路线啦吓。咁啊，但系会唔会拆走咧？咁啊，因为啲网民或者系啲反应一般，或者系唔同嘅反应，咁啊唔知嘅。最紧要就唔好浪费公帑，咁啊用喺一啲好嘅事情上面咧，咁啊用得其所啦。早上的时间6:26，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有烦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神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少。像美丽故事结局，有日你必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先了略爱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走进大湾区，听听新世界。 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人嚟，大刑伺候。 皇上，请慢，民女提刑，愿代父受罚。 究竟提刑点样说服汉文帝为父亲淳于意求情减刑？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玛丽湾学校演绎提刑救父。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啊，咁啊，继续今日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而家出边系28度嘅气温啊，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风暴过后啊，咁啊翻嚟星期一啊，大家都如常工作啦吓，咁啊，所以咧 ，Kitty 一阵间都要快啲翻嚟同我哋一齐见面啦。早晨 ，Kitty。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 真系突然之间，你提翻起我哋经历咗一个台风，跟住揽咗呢一个 weekend 咧，咁所以，突然之间醒起发生过呢一件事。如果唔系咧，就好似即系放假咁样就过咗去啦。不过都话咧，今日天气咧都系坏嘅，即系而家我望出去，我身处嘅呢个地方啦，而家都暂时系有落雨啦，咁啊都系。好多雲喺天上面啦，咁啊應該即係如果唔小心飄咗嚿黑嘅過嚟咧，都會灑一陣勁噶啦。 哎呀，咁你記得攞遮啊！ 一定要啊！一定要啊！ 搭的士翻嚟嘅時候，記得拎翻把遮啊！ 我會掛喺條頸度。 係啊係啊，啱嘅，知你成日都大懵。 係，唔係我已經好似嗰啲睇電視劇嗰啲道士咁樣咧，打斜咁樣孭喺個身上面。 咁就應該唔會唔記得啦。 係咪㗎？你搭的士嗰陣時候，跟你孭唔到啫喎。 危險，危險，應該唔得，要除低。 危險啊！ 就可以孭住。 係啊，不過呢兩日咧，即係突如其來嘅打風咧，我自己都冇諗到，即係會慢慢慢慢咁樣，我變咗打風，咁啊搞到咧自己星期六日嗰啲計劃咧，係啊，都冇曬。原本阿仔咧就誒。就會去呢一個烏溪沙運動場嗰度比賽嘅。 哦，係咩？係啊，總之可以同佢見面喎。 佢原本咧係參加嗰啲咩田徑比賽，有咩咧？有摘豆袋比賽啦，仲有參加報咗名呢個六十米同一百米嘅。咁啊冇咯， 好失望咯。 我 平时同佢训练得咁紧要， 因为呢排咧佢考试，所以佢冇训练。 哦，系我有，但系小朋友应该都会好失落噶、哦，即系呢啲譬如校运会啊、水运会啊啲咧，咁、 哦、 即系好似等于去学校旅行咁啫嘛。 呢、哦這个咧就 期待咗好耐。 呢、這个唔系学校搞噶，呢、這个系系、哦、啊，系我自己帮佢比赛噶。呢个系咩全港制嗰啲嚟嘅，系啊，咁我见佢之前比赛咧，佢又喂攞到第三都几叻仔啊咁样，咁啊谂住再试多次啦， 出赛经验系 啦，不过今次咧即系我自己就我同佢啊，我觉得你两个咧都有少少执翻身材嘅感觉嘅， 点解咧？ 第一嗱，如果即系如常举行嘅话咧，就呢啲咁嘅天气都系落雨啦，咁啊变咗要水战。水戰咧，我又唔係好想喎。好啦，咁啊，當日咧，即係朝頭早嘅時候都仲係呢個三號風球嘛，星期六嘅時候，咁所以咧就收到消息，哎呀取消啦咁樣。咁我又覺得，第一唔使水戰，第二咧就是、因為佢前排考試，佢咧喺呢個田徑上面咧係完全沒有訓練過噶，咁所以我覺得佢落去都係陪跑嘅。 哦， 係啊，咁咪當冇嘅，咁咪執翻身材咯。 下次咯，呢啲比賽都應該都多嘅。 係啊，應該都多嘅。咁佢因為佢嗰個比賽咧，佢係初賽嘅時候咧就三個人就先比賽，咁啊三個入邊贏咗嗰個咧，先有得再進入下一輪咁樣嘅。咁我就覺得其實佢第一輪都應該俾人篩走噶啦，嚇。 哦， 係啦，咁啊呢啲 係咯，係咯，哇！下次我呢度咧同你講完幾句之後咧，撒一陣勁嘅，而家打聲，我唔知你聽唔聽到？ 聽，咦？好似有喎、啊。推大啲你支麥先。 窗噶啦，但係你都應該會聽到，因為好大雨。 俾兩面我聽聽先。 好，我開窗俾你聽啦。 哇，有喎、啊，好有啊，而家好有啊，听到啊，咁你快啲准备翻嚟啦吓。 好啦，好啦， 好啦，咁我哋一阵间见啦，转头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一分的时间，那边啊 Kitty 的位置啊落到轻轻含含沙，广播度唔知道，我系喺室内嘅。啊，转头七点钟之后咧，揾阿 O 同大家睇一睇。不过而家28度嘅气温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紧嘅，咁啊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今日晨光百科揭下咧，同车系有关，车迷又肯定识噶啦呢啲，不过对于好多驾驶者嚟讲咧，佢哋揸车就唔系因为好喜爱车，系因为可能工作嘅需要啦，可能生活需要咧，所以揸车噶。揸车成日都会听到咧一个叫做扭力同埋马力。如果而家问你扭力同马力有啲咩分别，你噏唔噏得出呢？我系驾驶人士，我噏唔出。唔紧要，我有晨光百科。好啦，扭力其实咧就系透过即系呢个力量啊，系透过咧就系一啲力嘅臂啊，去到迫使咧就系长轴啊，去到旋转。咁啊，简单啲嚟讲啦，即系文字上就话到啦。同呢一个咧就系动扳手嘅效果咧都系一样嘅，咁啊放到去引擎上面嚟睇啦，被燃点嘅嗰啲叫做能量嗰啲油咧就转换成为爆发嘅力量，咁啊压落去。好啦，简单啲嚟讲啦，意味住扭力越高，架车加速咧 就越好。好啦，扭力记住咯，扭力越大，加速，即系转绿灯嗰下咧，嗰下咧就劲嘅，嗰个就系扭力啦。所以有啲车咧好大声，但系转灯嘅时候咧唔去嘅，即系仲慢咗巴士。嗰啲车咧得个嘈字嘅啫，扭力咧好渣嘅。好啦，马力啦，马力咧其实就系一个叫做能量输出嘅单位嚟嘅。扭力咧就系力量嘅单位。好啦，马力咧又系啲乜嘢咧？好啦，引擎嘅驱动咧就会由呢一个曲嘅轴啊，经过呢啲我哋嘅波箱啦，不断转啊转啊转啊。其实我哋全部咧都系处于一个旋转嘅转动紧嘅状态。扭力咧就系针对旋转物体去到表示嘅，所以扭力咧就系引擎出嘅力量。牛顿好犀利嘅，发明咗咧就系 F 等于咧就系 ma 呢个万能嘅公式，并且简单咧就讲清楚物体给予越大嘅力量就会有越大嘅加速。好啦，若果将呢个理论咧套用咗喺引擎嘅扭力上面，咁啊会同车嘅加速性能咧就系有关嘅。好啦，重点嚟啦，马力咧就唔系出嗰个力量，而系指特定嘅时间入边所出嘅嗰个力量，嗰个功率啊吓。一匹马咧就会一秒之内将75公斤重嘅物体咧抬高一公尺。好啦，称之为一马力。引擎咧以旋转嘅方式去到出力，咁啊同扭力转速咧就有好大嘅关系噶。所以咧，即系嗱呢一个马力咧，就系等于扭力乘以一个嘅转速嘅。成日都话喂马力几多匹啊几多匹啊，因为以前咧马力咧真系用一只马咧嗰个力量啊，就总括嚟讲咧去到做一个嘅单位嘅，咁啊扭力就系加速啦，马力咧就睇整体性啊嗰个嘅速度嘅力量啊到底系强唔强啦，同埋佢嗰个所承载嘅力量又高唔高，所以睇扭力同埋睇马力咧就知道呢你嗰匹啊坐骑即系你嘅车咧到底嘅性能系劲。定是不劲咯，不过安全驾驶才是最重要的，绿灯不是一定一声的。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指望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甚至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trench and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in my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truly falling sick，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as true as do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等到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几烦，冇得放松，变态的 time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用两手抵挡气流。 Oh I'll be fine。 首歌佢哋 One Promise 嘅 I Will Be Fine 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另外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有白元喺度，咁啊职场 KOL 咧亦都揾嚟啲专家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啲 IT 嘅 tips。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 I 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上次咧，我记得我哋讲过啲智能家居啊，咁啊都几劲嘅嗰啲智能家居真系，因为我哋可能翻屋企之前咧，咁但系透过一啲软件啦，揿下揿下之后咧，我哋可以启动屋企嗰啲嘅叫电器装置啊，电视可以帮你录影一啲电视嘅节目啦。然后呢即是其他的电器呢亦都可以，譬如冷气可以透过 WiFi, 咁亦都可以着咗佢咁样。咁係好方便嘅。喂咁但係呢我上次都有个问题好想问㗎。如果呢一个唔觉意咁个 app 本身都即係瓜咗，咁我冇㗎喎，就算我喺屋企定还是喺出面呢，咁屋企啲电器我咪完全控制唔到囉。 嗱，咁首先就要睇下究竟係個 Apps 嘅問題啊，定係個 Apps 嘅伺服器嘅問題啦。咁因為咧，我哋嘅 Apps 咧，通常咧都係會連接到咧廠方嘅嗰個伺服器度嘅。 嚇、啊，咁喂，我作為一個用家，老實講，我淨係知用唔到嘅啫喎，圖。 係啊，咁所以如果真係用唔到嘅話咧，咁我哋就當係完全控制唔到咧，咁基本上咧真係電話 Apps 就變咗冇用噶啦。 哎呀，咁点算啊？如果我个人喺出边，我只狗仔喺屋企，热紧嘅，喂，我想开冷气俾佢，咁咪冇开咯。 系啊，咁真系会发生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咧，你一系就可以谂一啲后备嘅方案啦。譬如我哋嗱、譬如啱啱讲到冷气机咁样啦，个冷气机本身咧佢有 WiFi 嘅功能咧，咁其实系厂方提供嘅一个功能嚟嘅。 啊， 咁呢个系厂方嘅 Apps 啦。咁但係佢其實亦都有個紅外線嘅 remote 㗎嘛。 哦，即係我點都要個人返咗屋企之後先至可以再著到佢啦。 都唔係嘅。咁啱啱我哋上一次都有講過，如果你係用紅外線嘅 remote 呢，咁坊間呢都有一啲嘅裝置，我哋叫做網關嘅物體呢，其實都可以呢透過紅外線呢嚟到去控制個裝置。 咦， 咁所以某程度上講其實就會利用到另一個裝置嘅 apps 嚟到去控制啦。 哦， 即系两手准备啫。 系，咁我明啦。嗱，原本例如嗰个咧就叫阿桃 app 嘅，咁阿桃 app 咧就瓜咗，咁我用唔到啦。咁我只狗喺屋企热紧啦，咁样。好啦，咁阿桃瓜阿桃 app 就瓜咗。咁然后咧就，我有个后备嘅，后备咧就系嗰个叫小白 app。咁小白 app 咧就可以一样启动到咧就系红外线嘅功能，就一样系好似我哋上次讲啦。装多几块镜就一样可以射到嗰啲 infrared 咧，就去控制个冷气机，系咪咁嘅 concept 咧？ 系，冇错。 咁啊，真系要两手准备，即系如果有两手准备就会方便好多啦。即系智能家居真系智能啦。 系，咁但系又真系好少嘅情况会出现咁嘅情况啦。咁即系出现死 apps 嘅情况啦。 系咩？我成日觉得好容易出现呢啲情况噶。 系啊，咁可能你少控制呢一啲嘅装置啦。咁我暂时嚟讲都未遇到呢个情况嘅。只不过咧，上一次我哋倾紧智能家居嘅时候，咁啱咧有篇报道就讲咧，内地咧有家品牌咧、Apps 嘅伺服器死咗。 吓、啊，哎呀，系、啊，咁点算啊？ 系啦、啊，咁所以变咗咧，嗰啲装置就唔能够透过 Apps 嚟到去控制啦。 吓、啊，咁咪嗰阵时就即系内地如果用紧嘅话，就全部都即系用唔到嗰啲电器啦。 系啊，咁所以其实咁样都衍生咗一个问题噶，就系、是、万一我哋真系遇到厂方嘅伺服器死咗，或者唔再去支援呢一啲嘅伺服器嘅时候咧，咁就有机会用到嗰啲嘅装置啦。 即系几咁智能嘅嘢啊！其实都冇最简单嘅就系行过去揿个掣嚟得嘅更加方便。不过就即系各有各好啦吓、啊。喂，咁但系咧，其实都要面对一样嘢。App 嗰啲你讲完噶啦嘛，系嘛呢个？ 系啊，讲到 Apps 嘅话就可以讲密码啦，因为会 lock in 啊嘛。 哦，系啊，我就系想提下你啊，因为咧密码真系好难搞。我自己嗰啲密碼咧，其實嚟嚟去去我都唔怕講，我唔會講個密碼出嚟啦。但我唔怕講咧，其實都係嗰啲最簡單嗰啲咩生日年月日啊，睇下你用屋企邊個啊咁樣就名加埋一紮數字咁，我都知道咧，其實就好傻嘅，亦都咧就係可能一個密碼就已經有唔同嘅mailbox 咧，都係用基本上同一組。 我发觉即系喺谂 password 嘅时候，最怕一样嘢就系我 create 咗一个新嘅 password， 我永远都好难记嘅。咁所以又系啊，一有呢个问题喺度。咁有冇啲计仔咧，系可以令到我哋个密码 set 得好啲嘅咧？ 关于呢个密码咧，咁真系我觉得真系五花八门嘅。咁我哋最多可以谂一个方法嚟到去方便自己去记啦。咁但系又要唔能够咁容易俾人哋侦破。 咁梗系啦，有啲甚至乎有埋标点符号嗰啲，我觉得真系好犀利。佢记到边个标点符号，我记唔到。 其实都可以噶，因为嗱，首先啦，依家大同小异啦，都系主张咧，就系最少要有一个大街、一个细街啦，一个数目字、一个符号啦，最短都要八个。 系啊系啊，系咪真系有齐晒就难攻破好多嘅咧？我睇电影咧，佢哋揾个唔知咩 portable 嘅嘢插入个电脑嗰度，跟住三秒钟佢就啲数字自己会弹出嚟噶咯，咁啊破解咗噶咯。其实有冇呢啲？系咪真系有呢啲？我哋要防都防唔到嘅装置噶？ 嗱，咁如果佢真系有啲咁样嘅方法咧，咁基本上佢系已经跳过咗密码嗰个层面噶啦。因为如果系要透过密码嚟到去尝试嘅话，其实真系要尝试好耐先至可以试到一个密码嘅。咁所以变咗系好花时间，除非啦。哦，我最開始估就係、是，你肯定係用123456123123呢啲咁樣嘅數目字噶啦。咁、我預先咧即係做一堆咁嘅密碼。但係你又要諗下喎、哦。咁正常嘅情況底下咧，如果我作為我係開發嗰個人，我俾你試幾次，我都應該俾你停一停先啦，係嘛？冇理由俾你猛咁試噶嘛。咁所以依家你會見到好多時候 log in 嘅時候。login 唔到，佢其實已經鎖住你嘅帳户噶啦。 哦，嗰啲銀行嗰啲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其他嗰啲，譬如 mailbox 嗰啲都，我唔知道，我真係冇試過喎。咁但係唔係話有啲 app 啊、程式啊，都係啲人譬如係遠端嘅，跟住撳個掣，佢可以自己 hack 我，跟住自己揾埋個 password login 埋我嗰啲，唔係有呢啲嘢嘅咩？即係我又防唔到嘅。 嗱，咁呢啲嘅方法咧就唔係叫試啦，係直接盜取啦。咁透過咧你。透過可能裝咗一啲木馬嘅程式喺你部電話，你實不知被鬼不覺啦，你可能裝咗個 app， 原來個 library 就做緊呢啲嘢嘅， 哦， 入邊嘅程式做緊呢啲嘢，就係當你打字嘅時候，佢就記低咗啦。 哦，所以我就唔可以亂咁，即係政府都成日提我哋啊，唔好成日亂咁裝 app， 就係怕其實本身個 app 已經有啲木馬程式，咁啊等我打咗密碼之後咧，跟住嗰個叫做 hacker 咧就已經攞咗個密碼，咁佢就可以好快脆就開曬我啲嘢啦。 是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係講緊呢一樣嘅方法啫。咁所以並唔係試密碼嘅。咁如果真係試密碼都有嘅，咁但係就一定要時間啦，唔係話三秒鐘就可以做得到嘅。除非個密碼真係好容易被攻破啦。 明白。咁我點樣可以即係 set 一個密碼冇咁容易被攻破嘅咧？ 嗱，咁真係要考慮一啲可能以一個英文字為主啦，同埋成日都會話，每一個 login 都係最好用一個獨特嘅密碼嚇，咁呢個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但係其實你只需要係啦，但係其實你只需要可能頭尾做一啲嘅花巧，或者通過你 login 嘅嗰個帳，即係 login 嘅嗰個譬如 mailbox 可能係 Google 嘅，咁你就諗下，有啲咩可能同 Google 有關嘅方法啦，咁樣方便自己去記咁樣嘅。咁我通常就會用一啲嘅方法啦，嚟到去幫助自己去記低嘅 password 嘅。 嚇、啊，咁你用咩方法咋？ 用一啲特殊嘅英文字母咯。 嚇、 啊其實都係用翻一啲特別嘅英文字啦，英文字啦，咁然後就可能自己去諗個方法去令到佢大細階咁樣轉變啦。咁始終大細階會令到佢有啲唔同嘅。咁然後後面可能真係一個。特定嘅日期或者係一個特定嘅電話嘅話咧，可能我都會將第二、第三個變成一個符號啊。因為你都會知啊，如果你用鍵盤撳嘅話，撳實個 Shift 二同埋三咧，就會係一個同埋一個井號嘛。咁呢啲咪符號咯，其實已經係。 哦，喂，我又諗到，如果屬化學嘅朋友咧、，chemical 咧，咁其實係唔係可以將嗰啲密碼咧就轉咗做嗰啲化學嘅專有名詞啊，即係例如 hydrogen 啊、oxygen 啊？咁咪冇咁容易估，跟住佢嗰個密碼，如果係將 hydrogen 再加埋呢、這個，譬如加水嘅，咁又兩個 hydrogen， 跟住再加 oxygen 咁樣，咁喂，又會唔會太長咧？其實， 不過其實真係有時候唔怕多啊咁但係最搞笑嘅就係咧，始終會有個限制嘅密碼，所以變咗可能就要留意啦。其實好多坊間咧都控制緊啲。 即係控制住密碼，可能限制喺六個至八個位，咁所以變咗，仲要可能係數目字喎，你知櫃員機㗎啦，咁所以變咗咧，變咗其實某程度上講，其實都有啲無奈地就係你要跟住個規矩走咯。 哦，咁我哋先諗咗咧，就係電腦上面嘅 login 先啦。咁如果你中意電影嘅，例如中意侏罗纪嘅，咁你咪侏罗纪公园英文咁打落去咯。你中意边套电影嘅，譬如 E.T. 嘅咁啊 ，E.T. 再加一扎英文字母，加一扎数字喺度咁样咯。咁啊，色彩转变啦，咁啊，总之喺密码上面咧 ，creative 多啲啊，多啲创意嘅话咧，啊，咁你可以守护到你自己 account 啦。呢样嘢 系啦，咁所以记得咧就系啦，有啲字母记得都系要大细街啦，就唔好就 keep 住可能细街 keep 住大街，譬如侏罗纪咁样，因为其实好似坊间咁样，用得最多嘅英文字系 Rocky 喎，系咩？ 系啊，嗱你就觉得可能哦，用翻啲电影名啦，咁偏偏就系最多人嘅就系用 Rocky， 咁但系都留意 Rocky 可能都剩翻大细街啊， 哦、 或者中间有啲刁钻啲嘅方法啊，自己去创作一下。当然啦，亦都要自己记得到嘅，唔系其实都冇意思啊，每一次都系忘记密码嘅话。 系啦、啊，咁啊 Rambo 咯，或者阿洛舒华新力加咯，佢个名都好长啊，英文名嘅话，大家试一试啦。今日朝早唔该晒阿陶，拜拜。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好多听众起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着晨光第一线，所以我每日都会做好准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同听众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早晨。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阿欧。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空间魔术师陈国邦， 当你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原来空间又会改变。 钟兆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我哋未必改变到我哋生活的空间，当你改变到自己的心态的时候，魔术师就可能会出现。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我是泳儿，现在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呢？ 我点知道 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咧，各位听众，朝头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啦，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早晨， 熄咗个音乐佢先， 系啊，突然间、 哦、跳舞啊， 好跳脱啊， 系熄咗啦， 熄咗，好啊， 我哋自己讲， 好，我哋自己讲啊，咁啊今朝咧有意外啊，小白，咁咧就系、 是、我有意外定系路面上啊， 路面有意外， 路面有意外，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咁就喺吐露港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因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塞车噶啦，排到去元洲仔。重复多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洲仔。 哇，好塞车、啊、科学园一带。 是啊，而家一早已经好塞啦，所以揸车朋友呢都要预早啲时间啦，或者改道行驶咁样啦。咁喺封路方面呢，就呢、這个就唔系封路，呢、這个强风嘅关系。咁由于强风嘅关系，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呢仍然系需要封闭嘅，淨系开放中慢快线啊两条线行车啦。车速限制呢亦都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啦。咁今朝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咧，咁啊，最主要都系要留意翻嗰个科学园对出天富海湾系嘛？ 系啊，天富海湾 嗰度咧就有啲交通意外。咁啊，龙尾喺边话？ 龙尾喺元洲仔啊。 元洲仔 系 都好远， 都好远。一阵希望快啲清场。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最紧要系大家路路畅通啦。朝头早嘅时候， 系啊，翻工咧最紧要咧路路畅通，咁然之后咧个心情都可以定啲，唔使急，唔使急，唔使赶。 系，咁啊最好啦吓。 系啦，嗱，除咗嗱路路畅通咧，除咗就系靠呢、這个即系顺畅嘅道路之外咧，其实有时都可以有啲工具帮到我哋，可以确保到啲路畅唔畅通啦，或者计划我哋嘅行程啦。点解咁样讲咧？就系、是、因为其实而家你知啦，嗱巴士又好，或者你搭任何有其他 铁路都系 啦，铁路都系啦。咁嗱巴士咧。你就可以睇到幾點有車噶嘛？而家用嗰啲 apps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啊，都幾準啊！ 係啊，準嘅都，咁有時可能誤差都係一兩分鐘。 係咪、啊啊啊、其實幾間巴士公司都已經有呢個服務 嘅？係啊，有齊曬㗎啦，已經。 係 咁咧，嗱，除咗巴士之外，其實小巴都有嘅，專線小巴 都有呢個服務。 係啦、 啊，我都唔知喎、 啊。係咩？係就好啦。 係啊，真係有㗎，大家都唔知 道。我成日因為我屋企嗰個情況就咁嘅，因為偏遠少少啦，所以佢係半小時先得一架車。咁、 哦、 有陣時咧，如果即係喺出邊市區，即係未入到入嚟我哋郊區嘅位置咧，其實出邊有冇塞車，架車去到邊咧？我唔知噶嘛，咁、有陣時啲車會遲十分鐘嘅，咁、如果你遲十分鐘咧，遲緊嘅時候咧，即係譬如話遲咗五分鐘，我哋喺度排隊嗰啲村民咧就橫得橫塞嘅， 唔知等唔等好啊？ 行埋出去大路好咧，你行緊嘅時候即係你又冇排隊啦，你行緊出去嘅時候架車入嚟咧，咁你又 miss 咗架車，係、咪？即係成日都有呢啲嘅情況，咁你繼續排，你又唔知佢理唔理？咁佢唔嚟嘅時候咧，你又嘥咗啲時間，你又情願自己行出去大路嗰度咁樣。咁、所以如果有咗呢啲咁嘅系統咧，連埋嗰架車幾點鐘嚟到咧都知道嘅話咧，咁啊真係大家好做事啦。 但係你喺半路嗰度截車得唔得咧？即係行行下架小巴出 緊嚟。唔得㗎，因為佢一定要入到入去我哋嗰邊嗰、那個條村嘅總站，跟住先至係可以再上車嘅。咁、你唔可以喺前面上車，咁如果個個前面上車，咪個個打曬尖咯。係啊。 佢出翻嚟嘅時候咯， 佢出翻嚟嘅時候就可以上車啦。 嗯， 係啦，咁但係出翻嚟嘅時候，可能好多村民都已經喺總站上個車。 係啊，可能未必有位添。 咁就冇位啦、所以去到呢啲時候咧，成日都會覺得、如果小巴都可以好似巴士公司一樣提供呢啲叫做實時嘅幾多分鐘嘅報嗰、那個到達嘅時間嘅話咧，咁啊好好多啦。 係啦，其實真係有嘅。咁咧呢個專線小巴嘅實時到站資訊系統咧，其實真係你唔講唔知啊，上年三月已經開始啟用咗。 係真係唔講。我唔知喎，好彩你而家同我讲咋， 系啦，用咗成年几啊，咁但系都睇到啦，大家真系唔知啦。咁咁呢个系统咧，用到今日咧，其实已经系扩展到咧453条嘅专线小巴路线都有。 哦，咁可能真系仲有啲我哋需要搭嘅。 系啦， 系咪多数喺？ 港島嗰邊嘅定係點樣 啊？唔係嘅，其實佢全港咁樣計嘅。 係啊， 其實而家全港咧係得翻100條路線咧，係暫時未有呢一個嘅。 唔通我企嗰度就係嗰100條？ 我頭先咧都特登搭小巴嘅時候咧，即係我喺九龍塘嗰度啊嘛，咁啊搭，原來我發覺咧廣播道嗰架小巴都冇喎。 哎呀， 竟然 係 咁樣， 呢、這個好需要啊！我想講其實 呢、這個就係嗰100條其中之一條啦。 哎呀， 咁但係不過咁講，而家咧就有453條有嘅，咁運輸署咧都已經係目標啊！今年嘅年底咧，就會全面覆蓋所有嘅專線小巴路線。 哎呀，咁就好啦， 都好啊！ 咁點樣睇咧？大家唔知邊度睇啦。其實咧，就專線小巴唔同巴士啊，巴士就喺佢嗰個巴士公司個 Apps 嗰度，你咪睇到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專線小巴咧，其實大家係要上去運輸署嗰個流動應用程式《香港出行二》啊，係要用呢個出行二裡面咧，先至可以睇到有關路線嘅一啲小巴嘅資訊啦，同埋係嚟緊三班車嘅到站時間嘅。咁、 哦、 所以咧就佢亦都會同你讲中途有咩站啊，咁亦都会提你咧车费啊，同埋边度落车，咁都会教你嘅。 我有喎、啊，香港出行二 系啊， 咁开咗之后，咁应该喺边一度揾咧？ 嗱，我同你一齐开啦。而家咧呢个出行二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咪见到个主页嗰个位咧、 啊， 你就可以揿搜寻目的地啦，或者停车场嗰个位。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 啊， 咁你就喺嗰度输入你想去边度。咁譬如你話你要去香港電台嘅，咁你就打香港電台啦。咁、 啊、 之後呢咁當然啦，我哋而家試緊呢就是、因為我哋喺香港電台啦、 啊， 所以去香港電台佢係揾唔到嘅。 打鬼呀、啊、你咁樣講呢啲例子，我又要打過啦，嘥曬時間。 唔係因為我自己錯咗而家呢度。咁咧當前位置就係我哋香港電台啦。譬如你打九龍塘啦，咁樣落翻去九龍塘咁樣。咁咧，我都打緊啦，大家打一等啊。 係九龍塘，跟住咧， 九龍塘係啦。 使唔使打埋咩港鐵站嗰啲噶嘛？唔使噶。 你打咗之後咧，佢會有啲嘅一大堆嘅相關嘅嘢俾你揀嘅。 冇喎、啊，我打咗之後，佢就係得香港電台廣播大廈俾我揀啫。 你打咗九龍塘， 點解唔同嗰個同你嗰、那個？ 你係咪用未更新啊？定係點樣啊？ 我自己更新嘅喎、啊，呢、這個係 嗱，你打咗香港電台嘅嗰個名落去。 嚇、啊！ 系啦，你系啦，嗱，你要喺上面嗰度，然后搜寻啦， 系， 咁然后 搜寻紧咯，跟住咧， 系搜寻咗之后咧，开始有一大堆名啦，你有冇见到先？ 冇啊， 咦？点解你个电话咁嘅？ 系啊， 系啦，总之嗱，如果大家正常咧，系会有一大堆名嘅， 系， 咁之后咧，你就拣翻，譬如我要去九龙塘嘅九龙塘站咁样，咁、咧就会开始佢会帮你计啦。咁樣咁啊！ 出嚟咯喎！ 我啦，係啊， 出嚟 揾到啦，揾到啦！ 我部機渣啊， 好慢， 慢啲啫。 我部機渣 係啦，跟住咧可以揀啦，小白。咁你睇下你想去邊啦？ 譬如撳呢個交通交匯處咁樣。 係啦，你揀咗先咁樣。 撳咗，然後咧？ 係啦，我而家都好慢呢度，佢都未計到我要點樣去添。 嗯。 咁佢咧其實理論上咧就會去俾一大堆嘅選擇，你又有巴士啦，又有小巴嘅。 係。 咁不過由於我哋九龍塘咧嗰架小巴就冇嘅，咁所以咧頭先係揾唔到。咁不過咧，其餘嘅小巴路線咧，你可以見到有嗰個路線，因為應該咁樣講，我頭先咧就算冇九龍塘嗰個小巴咧，其餘一啲相關附近嘅小巴路線，其實佢係有嗰啲資訊喺度嘅， 咁、哦、樣， 所以就會睇到我哋嗰架冇啦。 哦，咁就會睇到嗰個小巴仲有幾耐就會到達啦。 係啦，佢會有連續有三架小巴嘅時間俾我哋嘅。 哦，咁你準唔準嘅呢、這個？ 我唔知道準唔準喎，因為我唔係搭嗰架。 咁我哋要得閒試下啦。首先佢最好咧就係廣播道呢架有先，咁我哋就可以多啲實時檢測啦。仲喺工作嘅時間或者翻緊工嘅時間咧，就去檢查一下。 系 系啦， 咁你又可以亦都会同你讲埋车费啦。嗱，就算有分段收费咧、嗯，其实佢都会同你讲嘅。咁你就基本上嗰架小巴所有资讯咧都有晒噶啦，咁、哦、系方便嘅。 咦嗱，我而家见到咧，其实我会见到有啲咩，譬如联合道，因为我哋喺广播道啦，咁、所以咧会睇得到呢一个程式嘅显示咧，就系、是、譬如联合道金城道游乐场对面，咁、例如有72号小巴啦，咁仲有5分钟，咁就会到达啦。咁啊，仲有写住咧5蚊咁样，咁亦都有。讲到咧就系25号 M 咁啊，联福道近九龙东军营咁样，咁啊话到5分钟就会有啦，咁啊5:1巴士嗰度会显示嘅，例如2号 B、2号 F、E22咁样，咁都会有讲到咧系有呢啲嘅班次。 嗯 嗯， 系啊， 错啊， 系啊，唔错噶，所以大家试下用呢个 Apps， 其实唔太难用嘅， 系 即系都系输入啲位置啦，同埋佢自动建议好多嘅嘢俾你噶啦。 系 咁，不过咧就系、是可能有啲小巴路线暂时未有啦，咁所以咧都嗰啲。位就俾唔到個建議你咯，咁樣 咁啊唔使錢嘅呢、這個 app 運輸署嘅香港出行二 係啦，咁大家可以免費 download 啦，咁就用咯，可以幫到大家計劃行程 冇錯啦。咁啊，我哋最好都我哋自己都自己試多啲啊，即 係 如果有我哋搭開 其他小巴嘅时候咧，就再试下呢个 app， 睇下佢时间准唔准。 系啊， 系啊。 咁啊，翻嚟又同听众讲下。 系啦，亦都希望嗰个全面覆盖所有小巴路线呢个目标咧，可以快啲达到啦，系咪？系啊，希望我哋广播度有啦，最紧要系，因为呢个切身啊，对于我哋嚟讲， 我自己私底下我都想，我屋企住嘅地方希望都有。 有私心啊，正常嘅， 人系有私心嘅， 系啊，咁大家可以用下啦，等大家知道多啲啦。 好啊，几好啊，呢个几好介绍啊嘛。如果各位听众出门口嘅时候咧，都可以睇下，搭小巴嘅时候，睇下你自己本身身处嘅地方嗰个路线啊，系咪都已经喺呢个香港出行二嘅 apps 嗰度咧就包含咗呢个服务啦吓。 系啦， 好，唔该晒 Toby， 唔 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有冇吹。吹到个人喐咗先，强烈刮风送到生效紧啊！ 早晨啊，欧， 喂，早晨，早晨，喂，早晨啊，听众朋友都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啦，阿小白讲得啱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真系感受到咧有啲强风，仲有咧就系、是、天上边都几多乌云啊，估计咧不久啊，不久啦、啊，唔知道啊，就会应该会落雨啊，不久嘅意思就系一个钟又系不久啦，十五分钟又不久，因为我都唔能够准确预测啊，虽然。即係你而家見到成個天咧都黑曬啦，黑煙掹咁樣啦，用翻呢個字，但係咧就真係唔知幾時落雨。有一樣嘢知道嘅，就係今日咧一定要帶雨具啦。如果唔帶雨具咧，就隨時咧就淋濕自己啦，咁啊攝親就唔好咧。你都知道長假期過後咧，個人個感覺咧都特別鬆懈嘅，即係可能啊，即係過去嗰幾日放假又食好瞓好玩得好咁樣，咁但係咧，哇！即係隨時咁樣就即係淋少少雨啊，攝親咧，跟住咧啊就麻煩啦嚇，咁、所以今日咧希望大家都帶翻雨具啦，因為天氣都唔太穩定嘅。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 唔該曬， 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咁啊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咧30度，吹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雷暴，本週後期天色逐漸好轉。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5%嘅，咁啊見到強烈季候風信號啊生效緊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屬於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氣咧就好。頭先阿 Toby 咧就講咗香港出行二運輸署嗰個嘅應用程式啦，咁啊其實如果大家咧即係譬如阿 O 咁樣啦，出面報緊天氣啦，咁啊睇到出面雲密布，咁啊唔知幾時會落雨，佢話不久落雨咁樣，咁點樣可以知道自己身處嘅地方會落雨咧？啊，又可以推介另外一個就係我的天文台，即係天文台嗰個免費應用程式啦。咁啊最近都更新咗噶啦，亦都更新咗段時間，咁啊見到佢一打開嘅時候咧，咁啊寫住我的天文台，然後咧喺左上角咧有一個目錄咁樣嘅撳，一撳撳入去之後咧，好啦，撳入去之後咧，咁佢望中間少少有一個叫做定點降雨及閃電預報，係啦，一撳撳咗入去之後咧，你就會見到香港嘅地圖，同埋咧會見到你自己身處嘅位置，咁啊打咗粒星嘅， 係即係都可以話俾你聽，你大概喺呢個位啦，咁 冇錯啦，咁啊知道我大概喺呢個位啦，咁佢亦都咧見到下低有條巴咧喺度有個 cursor 喐緊嘅，咁、個時間軸喺度喐緊嘅時候咧，佢就不斷話緊俾我聽，譬如係7:36啦，至到咧而家我目測緊我呢個位置就至到9:06，咁啊呢一個 app 咧就会显示我呢一段时间，即系我身处嘅位置，会唔会有落雨嘅？咁、如果有落雨咧，你会见到附近有一带嗰啲雨水咧，咁啊蓝色咧就好似一嚿嘢咁样会飘过嚟。咁我而家都见到呢度，我虽然乌云密布咗，但系啲雨咧 未有雨水， 冇错啦，系唔会滴到落嚟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用多啲咧，即系政府呢一类开发嘅软件啊吓，咁令到即系自己生活更加便利啦。早上嘅时间，我哋有晨光大学听听先。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其实同你倾咗咁耐偈咧，我反而想知道，做粤剧咧有冇佢自己嘅一啲行规嘅咧？嗱，譬如我哋我当出去影相啦，接 job 啦咁样，咁其实我哋都有好多一啲嘅规矩咧系要学嘅，即系譬如可能如果你本身有公司嘅，你又唔可以即系私底下去到俾自己嘅联络人哋啊，咁或者即系做好多工作手续上啊等等咧，都有自己一啲嘅行规嘅，咁其实粤剧又有冇嘅咧？ 粵劇其實呢有嘅，咁啊，但系普遍嘅演員啦，主要都係做緊自由身嘅，即係所謂自由身嘅意思就唔係特別有啲咩經理人啦。但係係咪全部演員都冇經理人咧？又唔係嘅，非常之少數係有經理人嘅。 嗯， 咁但係即係個自由身嘅意思係咩呢？就係話好多演員咧，佢哋其實我哋未必一定係逼死一個班牌嚟到去演出嘅。 嗯， 即是可能我今日我就参加 A 劇团，听日呢我可以参加 B 劇团， 是 后来我可以参加 C 劇团。 嗯， 咁但是呢又有一啲嘅大嘅班牌啦，例如明之星咁样啦，咁明之星呢咁都系一个相对大嘅班牌啦，蔡明輝同美英佢哋嘅班牌啦。咁佢哋呢就会系即系偏向公司化少少咁样嚟到处理嘅情况呢，佢就会有一批嘅演员呢，佢哋即系首要的台期呢，如果明之星起班，咁佢哋要参与嘅。咁佢哋如果真係唔得，咁要同返呢个劇团讲，即係再傾咁样。咁呢个係因为明之星佢哋本身就签咗一批叫做即係长期参与咁样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台期哦，明之星冇台期喎，咁我哋咪可以去其他嘅即係台期嗰度做囉，即係其他班嘅台期嗰度做囉，如果人哋订你嘅话。咁而家你哋可能未必經歷到或者感受到啦。就係、是如果电影呢，咁如果个演员嗰日真係唔得或者怎样，咁咪真係咪唯有转角色或者嗰人唔拍住囉，係咪？咁因为拍，咁你有啲时候係可以走㗎嘛。咁但係呢喺粵劇嘅世界，就係如果你嗰日病咗，你估会发生咩事呢？ 病咗病咗都冇计噶咯，咁唔通你真系走上个台嗰度？如果即系你发烧咁样，咁你都支持唔到噶嘛？ 嗯，但系咧，其实喺粤剧界嚟到讲咧，系一定要坚持嘅。 吓、啊，即系一定要出现嘅， 一定要出现。 系， 即系除非系真系完全行都行唔到。 系 ，OK， 咁。所谓行都行唔到嘅时候咧，系揾人扶你出台口，俾大家见一见，你都要咯， 啊、 即系俾人哋见到我真系病到咁啦，咁先至叫一个交代俾观众啦。咁、 哦、 因为咧系啊，因为观众咧系买飞系支持，可能支持嗰个人，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无论系班主订人也好，无论系即系个演员自己都好。应承咗的话是一定要演出的。咁讲几个例子俾你听啦。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啦，我曾经呢以前试过一个演出呢，我觉得是完全肠胃炎到一个点呢，是虚脱咁样嘅。 是。 咁虚脱咁样呢，是我提起支笔嚟到化妆我是冇力嘅。咁我只能够呢储埋啲 energy， 是预备喺演出台上面嘅时候咧嚟到用嘅啫，咁、所以我唯有做嘅嘢咧，平时我哋演员咧通常都自己化妆嘅，咁啊嗰阵时咧就系、是、我都要人哋帮我化， 因为化妆都冇力啦， 因为我真系化妆都冇力，之后得闲又要行去呕，得闲又要行去屙咁嗰啲啦， 系， 咁之后咧幸好嗰个系话剧嚟嘅，即系我唔使唱，即系嗰个系话剧入面，即系戏中戏，话剧入面嘅粤剧打扮啊，所有嘢咁。咁之后咧就系、是，但系咧我都系要做嘅，即系你出咗台口，但系咧演员就系咁噶啦。演员咧，你如果支撑得到咧，你出到去你就 另一个人嚟噶啦嘛。 系啦，出完去之后翻嚟咧，即刻冧档噶啦，即系咁样。咁呢个系我其中一个以前嘅经历啦。咁之后咧，亦都以前有一个嘅前辈啦，边个我就唔讲啦。佢嗰日咧，其实把声咧就超晒，佢其他身体都算模样，但系把声就超差。 咁但系要唱噶、哦， 冇错啦。咁其实咧喺行规入面，佢系一定要出嚟演出，同埋一定要出嚟唱嘅。 系。 咁但係佢其實係冒緊一個風險，就係、是、嘩俾人覺得嘩佢做乜唱得咁差或者點樣嗰啲咁。咁其實但係冇辦法，就係佢係掛頭牌㗎嘛。咁變咗大家就係嚟睇佢，大家就係嚟聽佢。咁變咗佢要買嘅就係 fans 們嘅諒解囉。咁但係佢要冒一個險，就係、是 有啲可能係新觀眾嚟㗎嘛，可能有啲人就係慕名去睇佢㗎嘛， 係就話哎呀唱 live 咁差嘅， 係啦，即係就會咁樣。咁我知道聽聞啊，聽個行內入面講咧，即係嗰個前輩嗰次。就真係好唔開心嘅。 哦，一定會，一定會。即係其實我諗大家會明白嘅就係，譬如可能之前都試過有啲歌手，即係籌備咗好耐嘅演唱會，突然之間唔知唱到第幾場嘅時候，佢失咗聲，要哇又食藥又打針咁樣。咁但係佢都唔會話改期㗎，即係佢都會即係堅持出嚟唱嘅。咁當然好愛錫佢嘅歌迷一定會即係體諒啦、諒解啦，希望佢即係唔好再整壞把聲啦。咁但是作为表演者的咁都觉得是很可惜的，咁所以成日都话即係无论唱歌又好，即係做戏又好，即係自己打理好自己个身体都系一项好重要嘅任务嚟嘅。 嗯，冇错。咁另外呢，曾经亦都有一啲情况呢就系、是、完全失声啦。 係咁咁点呢，咁我系咪都要出嚟做口型呢？ 哎嗱，你又讲得啱啦。 唔系嘛，哇，粤剧都几严谨哦，可即系喺呢一啲嘅规例上面。 即系你出到嚟，如果你系做得到动作嘅，你点都要出嚟做动作。但可能你开头嘅时候，你要话俾观众听你沙声嘅程度系去到点。 即系你都要讲系嘛？即系你喺表演之前，你要将呢个信息话俾观众听。 冇错。咁之後就可能嗰日揾某某某代唱，因為如果唔係佢都聽唔到劇情啦。 係， 係咪？咁所以咧，就嗰日揾人代唱，咁但係可能嗰個演員自己本身就要做翻啲動作咁樣咯。係啊， 所以 都有啲咁嘅情況發生。 喺粵劇界係冇得射波呢回事嘅，就算 冇啊，冇得嗱演員嗱，但係演員冇得射波。咁頭先有提過啦，班主又可唔可以射波咧？即係訂咗人啦，啊，即係等於我哋譬如電影公司揾我哋拍戲，咁電影公司可唔可以射波咧？咁啊，咁電影就有合約啦。咁我哋粵劇呢就通常都講口齒牙齒當金仔嘅，咁就相對就少一啲嘅。咁小妹我近住呢經歷咗一件唔係幾開心嘅事呢，就係即係班主訂咗我之後突然之間唔用我。咁佢唔用我呢，咁佢有佢自己嘅一個理由啦。咁啊呢個咩理由 哦，呢、這个咩理由呢，咁要遲啲先至再话返俾大家听啦。咁而家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出面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呢今日生效緊嘅。朝早嘅时间嚟到7:29啦。 今日係7月4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6。適宜祭祀教牛马如是物取。 Kitty， 星期一就咁，唔系几好、啊。 小白，你谂得太多啦。 今日忌移宅、入宅、动土， 冇想象中咁差、啊。 最紧要自己点睇啫。 今日都系远离肉类日， 我会用蔬果代替，尝试唔同嘅饮食方法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附近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警方说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一名22岁丹麦男子被捕，暂时不能排除涉及恐怖主义。有人上载片段到社交网站，见到一名男子手持长枪走向人群，几十人在商场狂奔逃命。目击者说，事发时听到大约10下枪声。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丹麦遭受残酷的攻击，多人死伤。他慰问死者家属和伤者，希望全国民众在这个困难时刻互相扶持。乌克兰军方表示，部队撤离东部城市利西昌斯克，意味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据点已经落入俄军手中。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乌军已经撤出利西昌斯克， 但他相信随着军队改变战术，加上新型武器补给，将会重夺这个城市的控制权。较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通报总统普京，俄军和亲俄的卢甘斯克武装完全控制利西昌斯克和周边所有地区，卢甘斯克已经被完全解放。本港昨日新增18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1681宗属本地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观塘惠食火锅再多三名食客确诊，累计14人染疫，其中一名食客怀疑是二次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说，今次是首次有食肆涉及 BA.4 或 BA.5 变种病毒传播。中心又指新增25宗怀疑 BA.4 或5本地个案，至少10宗源头未明。另外，立法会渔农界议员何俊贤确诊，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0日访港和各界人士会面及合照，何俊贤有参与，当时所有人有戴口罩。卫生防护中心说，一般来说，密切接触者包括同住家人和在传染期内，即是发病前或出现阳性样本前两日，曾经和患者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面对面接触的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运头塘村。沿线路出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发街。重复多次啊，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运头塘村。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亦都塞车，车龙就排到去大发街。咁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同埋昂船洲大桥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同样需要封闭，只是开放快线和慢线给车辆使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福亨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细到大，屋企人都会教女仔拍拖要安全啲啊！ 像美丽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要。心痛时，命运把爱恨热情对调。 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千里内外的必要，还抱自己心在跳。 爱情中的安全法则不只是讲紧保护身体。Janice 这首歌是照顾心灵，懂得面对自己的寂寞和脆弱，安全地这样迎接下次恋爱。作曲填词梁嘉欣，编曲许崇谦，今集许崇谦梁嘉欣。什么三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蔚蓝现代恋爱安全手册。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7月10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Barbie 林慧，每日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份丰富的早餐，应付全日的工作。无论早餐是什么款式，我都会听住晨光第一线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Barbie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9，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 系啊，而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有梁荣忠、Kitty 崔杰同埋阿 O 喺直播室 嘅。嗯，咁啊，琴日咧，艺康老师啊离开咗我哋啦。我估钟哥都有睇好多艺康老师嘅作品啊，系咪？ 我大部分唔好话大部分，基本上全部佢卫斯理嘅我就睇晒。 嗯， 元真合嘅我就睇咗第一本。同最後嗰半 係係， 即係佢最後即係呢個角色嘅最後嗰半咯。 我都好係呢個衛斯理嘅 fans 嚟嘅。咁但係咧，再睇翻多少少嘅叫做背景咧，發現咧，藝康老師咧原來咧寫武俠小説咧，即係做編劇咧，做咗300多出電影嘅武俠片嘅編劇，哇，好犀利！即係嗰個創作維度係 好澎湃。 通常你10部好叻啦，20部好叻啦。300部、哦，即系连最经典嘅独臂刀咧，都系艺康老师去创作 嘅手笔嚟嘅。 另外，即系陈真呢个角色啊，即系《精武门》入边嘅陈真啊，金匮只人口啊，即系之前李小龙又做过啦，甄子丹又做过啦，咁都系出自艺康老师嘅手笔。其实真系好。好勁嘅一個，真係才子啊！真係才子啊！真係才子啊！ 咁我覺得即係雖然好唔開心啦，即係老師走咗，咁但係有一點慶幸嘅就係都仲可以睇到重温到好多佢嘅作品，同埋佢曾經嘅一啲訪問啊，即係我尋晚自己都有上網睇下論下啦，咁啊睇翻老師講嘅一啲訪問，咁然後你又會發現即係我自己有啲感觸，就係好多時係收到呢一啲消息嘅時候咧。即係平時你都會認識某一啲人噶嘛，你都會睇佢嘅嘢噶嘛，你都知道佢嘅存在，但係你真係平時會好少再即係攞翻出嚟重温，就係去到某一啲呢啲嘅時候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有嗰個感慨喺度咯。 咁啊睇阿即係阿倪康 老師，特別是韋斯利裏面，那個永遠都有一句的，受過專業武術訓練的人，即是他永遠的角色都是受過專業武術訓練，所以他打功夫很厲害，即是他寫這句呢你就明白了，專業、哦、武術訓練、哦、另一樣就是他寫他和、就是啊、白素之間的那份情呢、 嗯、 真的至死不渝，世間不會再有的、 啊、 即是那 份的感覺， 即是很好看、啊、即是阿忠哥都令我勾起一兩本我自己很喜歡魏康老師啦，即一本就、叫《藍血人》啦，咁、嗯、啊呢個亦都係2000年嘅時候咧、被譽為咧一百強啊，即劇本一百強啊、嗯、即係一個外國媒體做啊， 我嚇得我以為你話嗰套電影啊，劉華嗰套， 唔係咁另外我自己好中意嗰本《盜墓》啊。盗墓，因为嗰阵时觉得咧，即系哇，去墓穴入边咧，去攞嘢啊，偷嘢啊，即系好惊啊！但系嗰啲人都已经死晒啦、嗯，你攞嘢好似都好啱咁样，跟住入边有机关重重咧，嗰啲咁样，即系佢用文字咧已经可以勾画出咧一个好令你觉得神秘嘅地方咁样。咁、嗯、当然咧，即系每次咧，卫斯理咧身陷险境嘅时候，最后都会有一句嘅。因为我是主角、嗯、我当然没有事啦。至于结局是怎样完结我也不告诉你了。咁样。即类似是这样，有一两本是这样。因为我都看好多，刚才钟哥说看晒呢，我估我没看晒，看了八成的、嗯。因为呢、嗯、我是图书管理员来的。 我、哦、是咩，即是没事做，我坐在这 里。因为看好多咁样。同埋我成长的年代呢都好流行呢，男仔呢即男学生呢就看卫斯理、 嗯。 女学生呢就看逆书。嗯嗯， 我 是 看逆书， 他家人都玩晒 晒嘛， 跟住再大少少咧，跟住睇爱情啊，睇埋魏震咁啊，咁所以啊，即系呢啲， 我以为你话睇 Yes 咁啊， 即系有 DNA 咯，有 DNA 人哋即系识揸笔啊，一世世代代书香世代。 我想睇翻本身啊，老师话佢第一篇啊，即系嚟到香港投稿嘅嗰篇文章，叫做活埋咁样。佢话嗰篇文章咧，佢、收到90蚊嘅稿费。 哦， 佢嗰时当年系从来。想都冇想过， 即系买楼咁滞 啊！系啊，佢话嗰时以前做嗰啲工系几蚊嘅啫嘛，到底系几多个月嘅人工 咧？咁佢唔止，佢曾经有一日试过咧，香港12份报章都有佢嘅创作文字喺入边， 好厉害， 好劲！你睇下我哋依家，即系朝头早我哋做晨光都有好多搭报纸啦。 系， 当然依家叫做纸媒冇咁兴盛啦，十二份都有你啲字喺入边， 系 好， 即系等于你而家，譬如你做演员嘅， 系个个电视台， 当日咧系无线。亚视咁样有线标全部都有你个样子出现咁样， 你都试过咯， 试过， 你都试过咯，你都好劲咁样。虽然唔系同一个时间， 唔系同一个时间，但系 其实门户之见可以同一个时间啦。不过都做过晒啦， 做过晒啦。我冇记错咧，我第一本睇好似系老猫， 老猫系即系讲佢自己曾经遇上嘅一只猫。 老猫啦， 系啊。 咁我但系我最中即系人冇人。最中意即系般般都中意，但有一本咧印象好深，头发咧，因为佢讲点解我哋人类有头发啊？咁当然即系扯到尾就 系 同外星人有关噶啦。咁啊去到最后差唔多最后嘅时候咧，嗰、那个情节就系点解我哋有头发咧？咁当然就系去到一个外星基地，突然之间咧啲头发俾嗰啲仪器扯高咗，原来就系啲天线。同外星人連繫嘅一個東西嚟嘅， 好有畫面啊！ 好有畫面 啊！ 係，所以我好記得我睇嘅時候，咦，唔通真嘅？我即刻掹佢啲頭髮睇下會唔會可以同外星人傾偈 喎！我都係有啲咁嘅聯想，同埋咧喺呢個衛斯理系列入邊咧，成日都兩隻字咧，你要逼自己個記憶力咧好啲啊！你唔記得啲書名，我講真有幾本啫。真係唔記得，我琴日睇翻接近100本嘅衛斯理啦，其實好多名咧好近似啊，而係一個動作嚟啊，譬如逃跑咁樣，你好難記得一本書叫逃跑咁樣。嗱，我有陣時揾翻啲資料啦，當然我都係衛斯理愛好者。不過講到袁振合咧，又係一個篇章啦，即係當年黎明做袁振合，我冇記錯。 但係最早期你知唔知邊個做？ 我唔知啊， 仲有 電影。电影拍过袁振合与卫斯理， 我唔知啊。袁振合与卫斯理， 系啊， 两个咪大斗法咯。 如果我冇记错，我即系我 check 一 check 先，我都 唔紧要，唔紧要，你可以 check 下先。但系呢一件事本身都好霹雳，因为袁振合咧就有一种 叫做冇咁科幻嘅，佢係合氣啲嘅，即係警察啲嘅。咁但係咧，衛斯理咧就科幻啲，佢一定同外星人有啲可以通信到嘅。 我果然係冇記錯嘅， 係 周潤發 哦，就係做 錢小豪。哦、你估下邊個做袁振塔，邊個做衛斯理啊？周潤發、錢小豪。但是當年的周潤發，當年的錢小豪，為了是袁振塔， 為了觀眾不要丟倪學老師的架，你估錢小豪做衛斯理？ 我是這樣估的，我是覺得發哥似袁振塔的。 是是，我調翻轉估，我估發哥是衛斯理。 咁一定有個中啦，係嘛？ 係啦，我哋決定咁樣估啦。 係啦， 以後你問出啲問題， 我哋都係咁樣合作㗎。 因為我哋已經輸唔起啦，到呢個年紀。OK， 係周潤發 做袁振塔。 维斯理， 你竟然俾你估啱咗， 我估到 系原真， 我系为咗买保险而估呢、這个。你俾我真系估咧，我都觉得阿发哥咧似袁振 振合系嘛？ 因为有可能之后我哋成长系睇黎明啦， 即 系 嗰个型 系啦， 似啲系嘛？ 个 model shape 系啊， 因为一讲出嚟大家都明噶啦，嗰套戏咧就1986年嘅，咁嗰时阿发哥咧就啱啱已经喺影坛嗰度咧就红起嚟啦，所以维斯理呢个角色咧完全系客串嘅啫， 其 实主角咧。是袁振合，所以佢排名都是袁振合与卫斯理的。 哦，即系嗰个气氛系重啲。 系啦，系啦，所以主角都是阿钱 小 豪嘅。 电视咧睇卫斯理咧，好惊嘅嗰阵时。 哦，系啊，系啊。 佢攞啲景咧，攞到有啲蝙蝠飞嚟飞去啊！真嘅喎啲蝙蝠。 你讲紧阿黎明嗰个嘛？ 系啊。 不过黎明嗰套嘅袁振合咧，我印象最深，估下系乜嘢？ 红恩。是不是红恩啊？ 哦，不是啊， 不是，是不是有李嘉欣？ 有李嘉欣啊， 有李嘉欣都有红恩噶。 你有李嘉欣，睇睇有红恩咧。 我最记得嘅是黎明。 我细个成日追佢哋两 个捞乱咁 啊。系啊。 我最记得嘅是黎明着嘅衫。哇，袁振合着啲名牌嘅，点解名牌得咁娇贵嘅？ 嗰时未知 sponsor 咁紧要系嘛？ 你谂下 咩 sponsor 自己噶？ 系咩？ 资火嚟噶。 香港未兴蜘蛛侠同埋钢铁奇侠嘅时候。我哋已经拥有一个 袁振合， 袁振合厉害， 好值得怀念啊！ 他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共成长，如默遍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水，关好那一扇窗，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让那口 空间粉碎，遗下了乱发一堆。他独个离开这无人蜗居，群山里回眸，想起身边你最爱的花，盛放依然，已用眼泪来代替飘水。他始终想你好，亦祈求心里安宁，明这故居中。 七点五十二分，听过有张柳应婷嘅离别的规矩。早晨啊 ，Kitty。 系啊，我系祝阿倪康老师喺第二个空间、第二个世界里边继续开开心心笑看世界吓。 除咗咧，即系离别系人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产业或者咧，因为时代嘅变迁咧，淘汰咗好多旧嘅一啲物品啊。嗱，以前咧我都仲好记得咧，屋企细个个电视机就好大旧噶啦，好似 叫大牛龟啊嘛。 系啊，啲电脑又系啦，又好大旧、好厚身噶啦。咁而家好多时咧，即系啲电视机越嚟越薄啦，电脑嘅屏幕亦都系越嚟越薄啦。咁、其实咧，即系好多嘅用品啦，或者系好多嘅景物啊， 同我哋份人工一样， 系嘛，越嚟越薄，咁啊冇嘅冇，可能未必会越嚟越厚，但系都应该未至于越嚟越薄啩。 如果对翻嗰个通胀就系嘅。 你有冇睇？你有冇听我哋呢个财经环节啊？近呢几句成日都系讲通胀，通胀， 哎呀，咁啊大件事啦。咁喂，但我想话咧，有一样嘢咧，我细个嚟讲咧都好有回忆嘅。我唔知道你哋细个嘅时候啦，中哥细个一定系有用啦。咁但系咧，其实以前咧，我细个即系讲紧可能廿年前咧。我屋企系好多呢一样嘢嘅火柴，同埋火柴盒。因为咧，我屋企咧其实几中意去旅行嘅。以前咧一年可能都趁假期都会去下旅行啦。 储啊嘛， 系啊，因为咧我好印象深刻咧，就系以前去一啲酒店嘅时候咧，佢通常咧都会嗱，以前呢啲酒店就应该冇分得咁多啊，吸烟同非吸烟区嘅。咁、我好有印象咧，就系好多嘅酒店咧，你入到去嗰啲茶几咧都会有个烟灰缸，然后烟灰缸里面咧通常都会附送埋一个火柴盒。入面有啲火柴咁樣啦，咁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媽咪同爹哋咧就唔俾我搞嗰個火柴盒嘅，即係覺得危險，係啦。咁我細個就覺得好好奇啊，到底係點樣嘅原理咧？即係個盒仔咁得意嘅，又有側邊有啲咁嘅嘢，又唔同嘅咧咁。咁後屘即係大人都示範過，哦，原來係咁樣用嘅，咁就認識咗火柴呢一樣嘢啦。我细个嘅年代咧，都仲系火柴同打火机并存嘅、 不过题外话，正话阿 Barbie 讲开话喺酒店攞个火柴盒啊，知唔知点解？譬如你以前个年代啊，你去到外地，去到咧，通常啲人就会攞盒火柴袋喺身嘅。 嗯，系咪惊停电咧？ 唔系， 唔系啊， 食烟咯。 都唔系、啊，除除 贪心咯，仲唔系？冇理由唔系。 留纪念， 撇开嗱。留遺紀念可能係咧，但係撇開你話貪心啊、紀念啊、吸煙之外咧， 有咩實際嘅用途？ 實際用途亦都唔係我哋點火喎。實際用途咧就係因為通常外地酒店嘅火柴盒係有個地址喺度、即係佢印咗， 即係當卡片咁樣。 當咗係啦，即係當咗嗰個酒店寫咗個酒店名啦，酒店嘅地址通常印咗個火柴盒上邊嘅。酒店嘅火柴未必一定好似香港我哋見嗰啲一個盒咁樣嘅，佢哋可能係一張紙，即係兩張摺埋。 系， 咁中间就夹咗啲火柴，因为个边有少少俾你我嚟画火柴， 系啊系啊系啊， 甚至乎 即系好似人哋摄嗰啲房卡嗰啲套咁样。 咁所以个面咧，其实好似一张卡片咁。咁通常咧，去到就攞一个袋身啦。因为以前嗰个地图又冇咁发达，去到外地你又冇手提电话咁， 又惊唔记得个地址啦。有时真系会噶嘛。 去到佢哋坐的士咧，就会攞个火柴盒就俾嗰个司机睇。嗱，我想去呢度，即系指一指，咁就可以好清楚。去翻去佢哋原本住嗰间酒店。 但其实咧画火柴都有佢嘅技巧，细个咧真系完全唔识。 成日断噶嘛， 成日断， 一系断，一系咧就净系插到火花出嚟咧，但系就擦唔到火出嚟。同埋亦都插咗个火之后，你又要快啲把握个时间啦，咪好烧啊烧啊烧，好快烧到自己手指。 但佢嗰阵味咧真系好独特嘅， 系 烧紧嗰阵味。 同埋我好中意佢个声音啊，即系一插嗰系有个擦一声咧，嗰个着火个火苗嗰个声音啦咁。咁啊， 钟哥讲呢个都啱嘅，即系话袋住嘅时候咧，好似当一个卡仔咁啦。而且佢因为重量好轻噶嘛，咁而家越嚟越少啦。而家我谂你住酒店，如果你哋大家试过 staycation 咧，直情唔会见到火柴呢一样嘢啦。香港都好少，其实 因为而家又系因为主要系嗱，你又禁咗烟啦。另一个主要嘅原因就 系 因为安全。 系， 即系又唔俾你有啲明火，因为火柴都系明火嚟噶嘛，咁咪就为所有嘅安全起见咧。而家就已經好多都冇咗 嘅，都係嘅，即係其實火柴呢樣嘢就真係而家喺酒店嚟講好少見啦，甚至乎鍾哥你講起呢一個咧，即係酒店嘅安全咧，我最近都有留意咧，有啲酒店咧直情係有啲標語咧寫住咧掛住話，叫啲人咧喺嗰啲防火設施，即係譬如上面咪有啲可能消防嘅灑水系統嘅，叫啲人唔好亂咁濫用咯。挂咗个牌喺度，即系例如叫啲人唔好攞嗰度嚟挂衫啊，即系嗰类咁样嘅标志。所以即系可能因为多咗好多呢啲咁嘅相关嘅措施或者设施啦，咁咁呢一年真系咁讲咧，因为咧日本咧其实都仲系叫做有人会用火柴，同埋有嗰啲咁嘅公司啦。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佢都有出口去其他地方嘅，甚至乎香港可能都会有呢一啲可能啲公仔比较靓嘅一啲火柴盒啦。咁但系咧现时咧日本咧最后一间嘅火柴公司咧就宣布咗咧今个月嘅月底会结业啦，咁样。系啊，因为佢都讲到话咧，其实咧系少人用嘅，即系都依然有，但系就好少啦。咁话少到点咧？可能嗰啲出做火柴啊，或者印纸盒嗰啲机器咧，两个月开一次。 哦， 咁你即系可以完全感受到大家嗰个文化同埋嗰个变迁啊。 因为就算再出咧，都我谂好大部分唔系为咗佢嗰个实际用途，而系你当系一个系咯一个商品咯，即系睇佢嗰个 package 啊，印成点啊。 咁第时即系阿芭比，你哋作为父母啊吓，咁你哋喺小朋友临瞓之前咧，嗰个卖火柴的 女 孩，你就唔可以再 变咗要卖火机啦，变咗。如果佢要明嗰样嘢， 佢会问阿妈咩叫火柴， 解释唔到。系啊， 即系画出个火花。我对上一次见到有呢啲即系火柴嘅咁嘅咁嘅纪念品去卖咧，系博物馆嘅一间纪念品商店咯。即系已经好唔一样啦。以前咧，即系你觉得可能随处都可以见到啊，譬如有啲我以前记得 coffee shop 都有火柴摆喺度嘅，系啊，或者酒店啦，头先所讲。但系而家咧，即系你喺生活里边咧，系好少见到有呢样嘢，已经变成咗一个咧，即系会攞嚟代表住刻画咗历史嘅地方啦。所以我上一次系喺一个艺术博物馆嘅纪念品商店见到有呢啲火柴卖咯。咁当时都觉得啊，可能真系时代嘅变迁令到佢淘汰咗佢嘅用途啦，变成。做一个咧刻画历史嘅一个纪念品啊，已经系 以前必定系即系好似嗱火柴，佢唔会独立存在噶嘛。即系譬如话有啲咩地方你会见到火柴咧，通常吸烟 系啊， 即系见到个爆烟，你会见到火柴啦。又或者以前我哋僆仔时代，你哋都冇见过用嗰啲煮食器具啊，火水炉啊，火水炉系要点火噶嘛。 系 咁有火水炉，你就需要一支火柴啦。 纸扎铺咯， 纸扎铺有火柴啦。咁但系随住都唔即系而家都唔鼓励吸烟啦，即系或者好多地方禁烟，你咪冇咗嗰一样嘢，咁你就连火柴都冇埋，即系煮食工具亦都一样，而家都唔系咁 需要 咁样 啦。 咦，你啱喎！即系其实如果想佢起死回生嘅话咧， 系点啊？ 我要谂一样嘢，系好需要火柴。 系啦， 跟住就将佢哋捆绑埋一齐 销 售咯，系捆绑式销售就系咁解啦。 系啊，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都系一个年代的见证， 真系啊。 口罩，卫生防护中心话，一般嚟讲，密切接触者包括同住家人，同埋喺传染期内，即系发病前或出现阳性样本前两日，曾经同患者喺冇戴口罩嘅情况下面对面接触嘅人。著名作家倪匡离世，倪匡两名朋友分别向本台证实。倪匡在昨下午离世，其中一名倪匡朋友说，对方已经患病一段时间，生前一直由家人照顾。倪匡原名倪聪，1935年出生，1957年由内地来港，在报章投稿以卫斯理等笔名创作不同小说，当中以卫斯理系列和袁振合系列等科幻小说最为人熟悉，多部作品亦曾经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倪匡近年较少出席公开活动，2018年接受本台节目《铿锵说》访问，2019年亦有出席香港书展的分享环节和书迷见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081点，升1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8.79 美元，卖出180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4.99，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9，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44，欧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另外，同浅巴残余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八点，热带风暴艾莉集结在长期西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尾排到去圆洲仔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圆洲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先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新都城二期、柴湾小西湾村瑞乐楼、青衣清华苑华焕阁、深水埗南昌村昌日楼、将军澳建明村明域楼、大埔宏福苑宏道阁、葵涌葵联村联喜楼、柴湾富景花园一座、油麻地弥敦道311-313号康桥大厦、北角柏傲山五座、粉岭碧湖花园七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落暴雨的深夜，被捕毒贩的同伴攻击基地，范径叫大家靠墙掩护和切记不要开电筒，燕破岳用无线电找支援，但对方说直升飞机无法锁定位置，要他们开灯，究竟这个是不是陷阱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1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今个礼拜嘅金股汇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 系同我哋咧睇睇咧欧洲嘅通胀咧，哇，攀咗上去8.6%，应该点去分析咧？ 系啊，而家全世界通胀都好高企啊，欧洲亦都唔例外。佢而家最新嘅六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年通胀率就去到8.6%，咁比五月份记得当其时都讲紧系8.1%嘅啫，咁啊而家推升咧嗰个通胀咧个两大嘅源头咧就分别就系能源啦，能源就上升咗成41.9%啦，咁同埋粮食咧就上升咗11.1%嘅，咁如果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个价格嘅核心嘅年通胀率咧，而家都去到4.6%，远高过欧央行所定落嚟嘅2%嘅目标噶，咁啊明显咧以而家嘅欧洲嘅-0.5%嘅息率系好难压抑住8.6%嘅通胀率嘅，咁但系咧鉴于咧个欧洲个经济实在弱啦，咁而家市场股咧，去到今个月嘅21号啊，今个月21号嘅议息会咧，欧央行咧仍然都只系能够咧系加息25个基点嘅啫。咁即系话加息25个基点之后嚟讲过咧，佢就由-0.5%就去到-0.25%，其实都系好低嘅息率。咁解释下点解欧洲唔能够大举加息啦？咁啊，最主要咧系因为欧洲个经济真系差。咁点解佢个经济又差呢？咁亦都唔難理解嘅，因為佢而家同俄羅斯咧要喺嗰個整體嘅經濟上要分割咧，咁又唔用俄羅斯嘅天然氣，又唔用俄羅斯嘅石油嘅話咧，咁呢個係對佢嘅經濟嘅衝擊係好大。唔好忘記，作為一個工業大國嚟講，歐洲有好多嘢出口啦，佢汽車尤其是啦。咁你作為一個工業大國，你嘅能源唔能夠得以保障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對工業係相當之不利嘅。呢、這個亦都解釋點解佢嘅經濟差嘅原因。咁而家咧就歐洲嘅嗰個通脹咁高咧，就會蠶食佢嘅歐羅嘅匯價，佢又唔能夠加息去彌補嘅話咧，咁呢個係會對佢歐元嘅匯價係最為不利噶。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就。這個數字喺上個星期五，這個通脹數字喺上個星期五公布咗之後嚟講嘅話，這個歐羅匯價一度係跌穿過1.04美元嘅。咁而家今朝亞洲市場咧就略為翻高翻少少啦，就報1.0437。咁但係咧距離佢嗰個2017年1月嘅低位1.0339美元呢個位置咧，其實都唔係爭太遠啦。咁如果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如果穿埋咧，就會係成為咧係自2005年嘅17年以嚟嘅最低嘅一個水平噶啦， 哎呀！不过讲开欧洲，想问埋培哥关于意大利先，意大利咧债息咧就显著回落，我哋睇到啲咩端倪咧？ 系啦，嗱，意大利咧，之前我同大家报道过啦，就话意大利啊，同埋呢个嘅希腊啊，佢哋嘅债息咧都去到曾经去过4厘楼上嘅，咁而家咧就回落翻唔少嘅，咁而意大利咧就系南欧国家嘅为首呢个，佢系南欧国家里边个经济体最大啦，咁如果佢真系个债息一路上升而爆煲嘅话咧，咁就可能会令到个欧洲就会震荡，咁而家咧我哋见到咧个意大利嘅十年債券嘅孳息率咧，就上個星期五咧喺歐洲市場咧就收報咧就3.193%，咁啊遠離咗3.5%嘅水平。咁點解咁大幅度會回落嘅咧？個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歐央行出手啊。咁啊，從7月1日起咧，就歐央行咧就將到期嘅德國啦、法國啦同埋荷蘭嘅債券嘅資金咧，就集中咧就買呢個意大利債，咁啊令到佢嘅債價就上升，債息就回落嘅。咁呢個咧係解釋咧點解意大利嘅債息跌咁快嘅原因。咁呢個係因為歐央行出手啦，咁亦都係舒緩咗咧好多南歐國家嘅一啲經濟壓力嘅。 另一邊商咧，想問一下温生啊，即係譬如我想買翻一啲嘅貨幣去到避險嘅，咁有冇乜嘢選擇？你覺得係即係比較好少少嘅咧？ 嗱，我哋睇翻咧就人民幣嚟講嘅話咧，就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係我哋知道咧，就喺上個星期咧，就內地啦，就官方公布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就係翻上去50点嘅盛衰分界線之上嘅。咁佢嗰個即係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去翻54.7，咁五月份當其時仲係講緊47.8，咁而家六月份就去翻54.7。咁而你睇翻不單止係官方嘅數字啊，就算你話財新嘅數字嚟 講嘅話，你都去翻五十樓上，咁即係顯示咧就內地嘅整體嘅經濟咧都已經係回復翻正軌嘅啦。咁呢個係好可喜可賀嘅事嚟嘅。咁至於內地咧，大家我相信上個星期都好集中睇呢一個嘅採購經理指數嘅數字啦。咁但係咧，我留意到另一個數字咧，其實更加值得關注，就係內地嘅貿易嘅平衡數字。咁以睇翻內地嘅貿易嚟講嘅話咧，佢五月份嘅貿易盈餘咧係高達係787.6亿美金嘅，呢個可以話一個偏高嘅一個數字。你睇翻四月份真係講緊511亿到嘅啫，咁就去到五月份就去到787亿美金。咁呢個數字咧反映到啲咩咧？嗱，如果你睇翻全球好多個唔同嘅工業大國嚟講嘅話咧，其實冇乜邊個國家而家仲係有呢個貿易盈餘嘅。嗱，我哋先睇日本先啦。日本五月份嘅貿易咧係赤字，赤字178亿美元，係可以話自2014年1月以嚟係最大嘅貿易嘅赤字添嘅。咁同埋咧，日本嘅貿易赤字咧已經係連續10个月噶啦。 冇辦法，啲日元咁低，係咪先？冇辦法唔會赤字啦。 係啦，呢個係解釋得其實嗱，當然啦，好多人可能唔理解點解日元匯價低會有赤字咧。個最主要原因就話，雖然佢日元匯價低，咁但係佢賣出口唔多幾多，但係佢入口咧嗰個價格喺個能源啊、糧食啊就貴好多，咁所以就令到佢有赤字啦。 要跟 Mark 哥上下經濟堂先啦，真係。 我驚咁樣講俾觀眾聽，觀眾可能唔係好理解。 明白啊，明白。多謝溫生， 係啦，咁再睇翻咧，就話你唔得單止日本係咁啊，你歐元區嚟講嗰個貿易咧，亦都維持咗赤字，維持咗成半年嘅時間噶啦。咁而你再睇翻美國唔使講啦，就我識咁耐美國，即係我董事咁耐，我睇美國都係貿易赤字噶啦。咁再睇翻呢一個嘅南韓啦，出口強國南韓啦，佢應該連續咧喺四月份同五月份咧都呈現咗赤字喎。咁而咧再睇個出口嘅新兴国家呢个越南啦，咁佢五月份同埋六月份咧，一个月赤字，一个月盈余，咁但系咧佢整体嘅盈余嚟讲嘅话咧，喺今年上半年咧都系好低嘅啫。咁即系话咩咧？咁即系话如果你睇翻整体嘅出口嚟讲嘅话咧，个全球你睇咁多个出口国，主要嘅出口国家，似乎就系得中国系有贸易盈余，同埋系有咁大嘅贸易盈余。咁我想讲咩咧？我哋睇翻喺过往嚟讲嘅话咧，日元啦同埋。當其時嘅西德馬克咧，當其時咧佢哋嗰都係成為一個資金避難所角色嚟嘅，曾經係充當過資金避難所角色。咁最主要因為佢哋兩個咧係擁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咁但係而家嚟講個咧冇人有貿易盈餘啦，只有即係內地係有貿易盈餘。咁呢個咧就俾我感覺咧就似乎如果日後环球嘅经济再出现一啲嘅动荡嘅话咧，可能只系得人民币咧系能够充当到系呢个资金避难所角色。咁当然啦，美元系世界货币，咁当然佢永远都系一个主要嘅资金避难所嘅地方啦。咁但系除咗佢之外嚟讲嘅话咧，人民币似乎系另一个。咁当然啦，我呢一番呢个分析正唔正确咧，就真系要等到咧世界再嚟一个震荡嘅时候，就睇下人民币系咪真系升啦定跌，咁然后再去证实呢一样嘢啦。 今个礼拜咧。仲有好多嘅资讯咧，投资者要关注，包括咧要留意啊，澳洲央行嘅议息会啦，同埋咧美国嘅就业数字。 冇錯啦，澳洲央行咧就星期二咧就議息嘅，咁啊加息25个基点咧可以壞市場嘅共識嚟噶啦，咁啊有機會咧亦都加息半厘嘅，咁我哋即管睇住。咁而美國嚟講嘅話，呢個就業報告咧，而家市場估咧六月份嘅非農業新增職位有機會增加29.5万份嘅，咁如果真係增加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當然係比五月份嘅增加39万份係要低，咁但係接近30万份嘅職位嘅新增嘅增長咧，可以話都相當之理想嘅，咁即係顯示咧，雖然美國係加咗咁多次利息，咁但系佢嘅經濟咧都仲未受到損害嘅，咁所以就可以容許咧美國咧係進一步加息嘅。 係咁啊，今個禮拜睇下個浪翻個指數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金股匯市場啊，多謝曬温生啊，我哋又上一堂啦，唔該曬，下個禮拜傾過， 唔該曬， 唔該 培哥。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同阿芭比咧，同埋小白咧，可以分享一下呢个展览。 好啊， 好啊， 咩、 這個、 展 览 啊？ 都系唔使钱入去嘅，咁可以免费睇下咧。好似啲模型咁样，想唔想睇到香港嘅微型嘅模型咧？就系、是、呢个市建局咧、就有呢个微型嘅艺术展咁样咧，喺市建局嘅旗下嘅一啲商场啦，同埋社区设施嘅活动空间咧，嗰度都会展览嘅。咁、啊，亦都其实今次斥资咗都几多钱去做呢、這个。接近成千万去做呢一个数字噶，因为好仔细嘅，即系 微型啊嘛，其实都好轻嘅，近 系啦，即系 整到咁细，仲要咁贵。 哦， 就是細細細， 你一定好明白啦，鐘哥。 鐘哥，你睇樓市嘅情況，啲劏房全部三四萬啦，呢啲，啲豪宅咧反而萬五蚊一尺㗎啦。係 啊，譬如街屋咁樣，越大就越貴，越細就越平啊嘛。你整到咁細，應該越 骨子啊嘛。 係啊，骨子啊嘛。 手工費好勁啊！我細細個已經知道啦。係 咯，咁細嘅地方住到咁多人，啲手工幾勁 啊！ 正所謂屋暖咧就何須大。咁你話喂近近地邊有得睇啊？中環街市就已經有得睇啦。咁啊，大家下個禮拜二。就安排一啲时间免费睇下呢啲微型嘅发展嘅展览啦噃。 好啊，希望天气好，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睇下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四日系一年嘅第18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80日。1862年七月四号，笔名为路易斯卡罗嘅英国数学家。查尔斯·路特维奇·杜奇森在泰晤士河游玩当中，为了消磨时间，应同行的三位女孩要求，讲出一个越荒诞越好的幻想冒险故事，成为典型奇幻文学《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原型。原稿名为《爱丽丝地底之旅》，1865年出版，成为《爱丽丝梦游仙境》，至今已经被翻译成100多种语言，成为大量舞台剧、电影及电视节目的蓝本。2003年 ,BBC 在大阅读活动选出有史以来最受读者喜爱的小说中，爱丽丝梦游仙境排名30。7月4号出生的朋友不会因为个人成就而感到满足，喜欢被视为团体中贡献心力的一份子。会为团队感到骄傲，擅长触及别人的想法和感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令你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文字可以令我们产生天马行空的想法，现在还有多少人懂得欣赏？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思芬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咧就即将推出全新嘅展览模式展览家，咁啊全方位咧帮助中小企喺逆境之下咧拓展新商机噶噃。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全新嘅 Exhibition Plus。早晨 Baron。 早晨啊，思芬。咁啊，疫情咧都持续咗超过两年啦，咁啊全球嘅采购模式咧亦都出现咗好大嘅变化嘅。为咗协助中小企咧应对呢个新常态咧，贸易发展局咧就不断咁优化我哋嘅展览平台，并推出咧全新嘅融合展览模式展览加 Exhibition Plus 嘅，咁啊简称 E Plus 啦。E Plus 咧就系结合咗四个展览会嘅好重要嘅元素，包括我哋实体嘅贸易展啦，亦都有咧全新嘅相对易 Click to Match 嘅智能配对平台，咁亦都有咧线上线下嘅研讨会同埋论坛，我哋叫 Intelligence Hub 啦。同埋咧，我哋貿發網採購平台嘅，咁喺呢個新嘅 ePlus 嘅模式底下咧，喺我哋呢個實體展覽嘅一個月前咧，展商就已經可以咧喺展會嘅網站咧係開始向買家展示佢哋嘅產品，咁同時咧買家亦都可以咧喺網站咧去瀏覽產品啦，同埋揀選咧合適嘅展商嘅，咁而喺實體展嘅一個星期前咧，咁展商咧同埋買家咧就可以透過我哋相對易 Click to Match 呢個平台咧，去主動搜尋佢哋嘅生意夥伴啦，同埋 咧檢視我哋呢個人工智能嘅一啲專屬推薦俾佢嘅潛在嘅合作夥伴嘅。咁並且咧，佢哋可以發出呢個信息啦，同埋會議邀請，咁咧落實咧會面嘅時間表嘅。咁到到實體展嘅期間咧，咁展商同買家當然可以喺實體展見面啦，或者咧喺我哋相對二嘅平台上面咧邀佢咧係會面嘅。到到展覽後一個星期啦，咁展商同埋買家咧都可以繼續喺相對二平台裏面咧就係安排同埋展開更多嘅網上會議，直至到展後嘅一個月內咧，展商都可以繼續咧收到買家嘅採購查詢嘅。咁而貿發網嘅採購平台咧就令到咧展商咧係可以全年無休咁咧向買家推廣產品添。 嗱 ，Baron 啊，我想知道咧呢個新嘅展覽模式 E Plus 啦，可以為展商同埋買家帶嚟一啲咩嘅好處咁咧？ 咁其實利用 E Plus買賣雙方都可以享受到呢個展期更加長啦，平台更好啦，同埋呢個商機更多嘅呢個優勢嘅。咁你知啦，貿發局呢其實我哋全球設有50個辦事處啦，加上擁有50多年嘅辦展經驗嘅。咁所以呢我哋嘅相對二平台呢亦都係建基於呢我哋龐大嘅數據庫。咁再配合埋而家呢個新嘅人工智能啦同埋大數據分析呢，係可以為呢買賣雙方呢提供一啲專屬嘅推薦俾佢哋嘅。而家呢展商呢喺展覽之前呢就可以喺相對二平台呢積極尋找買家，亦都可以主動出擊同各地嘅買家咧接洽同埋安排會議嘅。咁而相對二呢個平台咧，亦都設有會議安排啊、視像會議啊、實時通訊，嗰、那個信息咧仲可以咧翻譯成為14種唔同嘅語言嘅。咁同埋有埋文件分享等等功能，所以咧就俾咧買賣雙方咧可以實現呢個無障礙交流嘅。咁而我哋嘅貿發網採購平台咧，作為實體展嘅延伸啦，咁啊展商係可以喺呢個平台上邊咧開拓呢個南海嘅潛在買家。咁例如咧，主力從事線上採購嘅買家，或者一啲可能未能飛嚟香港出席實體展嘅買家咧，都可以揾到嘅。咁再加埋咧，我哋而家新推出咗一個叫做買家採購需求 RFQ 嘅服務咧，展商咧就更加可以咧收集一啲可靠嘅買家採購需求，咁啊從而獲得更多嘅訂單嘅。咁而另外咧，喺展覽期間舉行好多嘅行業研討會同埋論壇啦，咁就算咧係未能親身嚟到現場咧，觀眾都可以收睇翻呢個網上直播同埋重播嘅。咁而直播嘅環節咧，亦都設有互動嘅工具，咁可以發問同埋投票等等嘅。 明白曬嗱，咁我知道咧，國際採購會啦，聽日就會喺灣仔會展嗰度開幕，到時咧展商同埋買家咧就可以率先使用相對二平台啦。阿 Baron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今次嘅展覽咧？ 好啊，國際採購會嘅實體展咧就將會以陳列專櫃嘅形式。咁啊，喺聽日即係7月5號咧，至到8號就喺灣仔會展嘅展覽廳一舉行嘅。咁咧當中嘅展商同埋買家咧，亦都可以率先喺7月5號同埋至到15號期間咧，使用我哋相對二平台。咁國際採購會咧，其實係匯聚咗我哋7個嘅商貿展覽啦。咁就以呢個時尚採購引領生活潮流為主題嘅。咁啊，涵蓋4大嘅亮點，咁包括咧就係健康生活、智能生活、時尚生活同埋綠色生活嘅。咁今次咧，我哋一共有嚟自12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1700間嘅參展商參與嘅，咁包括有啲新品啦，好似有呢個藍牙功能嘅助聽器啊，多功能嘅運動智能保護鏡，可調校温度嘅冷暖寵物屋，同埋咧有高精度嘅 3D 打印機等等嘅。咁喺展會期間咧，我哋都會舉行一啲研討會嘅，咁例如有咧探索數碼及社交媒體銷售策略、物聯網技術創新與應用，同埋咧我哋邀請到咧理工大學紡織及服裝學系李黎教授咧係會嚟分享設計科研的美學等等嘅。咁而另外啦，展覽嘅頭兩日下晝咧，我哋都會舉行2場嘅行業交流活動嘅，咁就為買家同埋參展商咧安排現場嘅商貿配對，歡迎業界嘅人士咧到場參加嘅。 咁希望可以疫情好轉啊，好快可以通關。咁喺嚟緊嘅9月舉行嘅香港鐘錶展同埋10月嘅多個科技展覽，業界嘅朋友咧就可以盡情體驗 E Plus 嘅好處啦。 想知道更多詳情，即上 HKTDC.com 查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警方表示，较早时在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的枪击案，最少三人死亡，有其他人受伤，当中三人情况危殆。一名22岁丹麦男子被捕，被控同今次袭击有关的罪名，将在当地今日稍后被押往法院应讯。警方说不能排除今次袭击是恐怖主义行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购物中心内传出枪声，网上有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持枪走向人群，民众慌忙走避。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说，丹麦遭受残酷攻击，慰问死者家属和伤者，希望国民在这个艰难时刻互相扶持。澳门因应金波新冠疫情，今日起一连六日开展3轮全民核酸检测，所有人需要完成快速抗原测试，才可以进入检测站核检。全澳门共设64个检测站，一般核检站朝早7点起接受预约，9点开放，7个关外站就提早开放。在位于街总社区服务大楼的关外站，陆续有居民冒雨来检测，秩序良好。市民后检的市民需要出示健康码和量度体温，部分人到入口处时才拿到健康码，令入口一度有人群聚集。有市民反映入口的指示不够清晰。位于慈幼中学的关外站开放之后，亦都陆续有市民嚟检测，站内的等候区设有座椅，工作人员检查受检者的健康码和快测结果，现场秩序良好。乌克兰军方表示，部队撤离东部城市利西昌斯克，意味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据点已经落入俄军手中。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乌军已经撤出利西昌斯克，但他相信随着军队改变战术，加上新型武器补给，将会重夺这个城市的控制权。较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通报总统普京，俄军和亲俄的卢甘斯克武装完全控制利西昌斯克和周边所有地区，卢甘斯克已经完全被解放。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和新一届政府领导层举行第一次内部会议。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在会议中强调两大重点，首先会致力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点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维护和谐稳定，作为新一届特区政府施政的大方向、大蓝图。另外，他亦指出，各司局长要独当一面，独立高效处理自己政策范畴内的事，并且负起责任。日经平均指数报26,191点，升2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09美元，卖出1,809.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97，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8，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博爱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朗屏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咁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嘅，咁就系由于风浪较大啦，往来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咧，会喺今朝九点钟开始不停大澳噶，就系唔会停大澳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阿妹，我在爆卖网看中了一件衫，你一阵帮我买啊！ 又要帮你啊？今天公司开会好忙啊，你自己买啦。 哎呀，唔急噶，你放工先帮我买啦。我一阵用 All Chat send 条 link 俾你。 你未揾到工咁得闲啊？就唔好乜都要人帮啦。 帮啦，你知家姐系科技盲嚟噶嘛，成日揿错掣买错嘢，你最锡家姐噶嘛，系咪？ 唔讲啦，我迟到啦，我走啦。 小气，我 Mary 买咯。 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有冇再烦啲啊？ 我上网有啲嘢搞，但系入错咗你电话，一阵有个验证码会 send 俾你，你收到可唔可以 send 翻俾我啊？ 哇，个验证码唔系俾爆卖网认证嘅咩？点解系 All Chat send 嚟嘅？ 喂喂喂，你 All Chat 系咪俾人 hack 咗啊？我收到你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吓？是的，我入不回 AllCheck 的。 可能 Hacker 已经改了你密码了，但是 AllCheck 改密码要入验证码的。 即是家 姐的 account 一早被人 hack 了，今早叫我 send 验证码那个不是他？ 继续找水鱼帮我买点数卡先。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收到亲友的讯息要求协助提供即时通讯软件的验证码，大家记得一定要找回相关的亲友去联络，核实清楚，千万不要随便应承。万一咁不幸大家的通讯软件被入侵，应该要尽快通知身边的亲友，等他们对收到的讯息有所警惕，避免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记得要将这个防骗讯息通知你身边的亲友，等他们都不要成为下一宗骗案的受害人。 想要我的验证码？睬你都傻！如有任何怀疑，即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 有怀疑即打1822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 头想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大家都有去过餐厅食嘢啊。 嗯。 咁啊，通常去餐厅食嘢嘅时候，你哋会系两个人去啊，单头去啊，定还是一家大细去啊？ 嗯，咩情况都有， 都有试过， 成日都系一个人食嘢啊。其实依家晏昼 一个都一个或者两个多啲咯，可能 搵位容易啲啊。 原来一个人去咧，或者两个人去，或者一班人去咧，原来都有啲叫做潜规则喺呢啲餐厅里边出 现。 系、哦、啊，咁我先讲咗一个例子啊。我早两日睇网上有个报道咧，就话咁有一对系呢、這个唔系香港嘅，即系喺日本嘅。咁、 嗯、 就话说有一对男女，咁、 嗯、 就去到一个餐厅。餐廳有啲格局，你哋都會見過嗱，可能係好多卡位啦，但係佢哋啲卡位可能有一邊咧就係貼近牆嘅，即係貼曬埋牆啦。咁嗰邊通常都係 sofa 嚟㗎啦，咁另一邊即係另外嗰邊就係一張凳啦。咁佢話一對男女去到呢間餐廳， 女仔一定係坐裏邊，裏邊咯， 裏邊 係啊？ 點解啊？ 因為舒服啲咯， 唔使驚俾人撞，唔使驚俾人。 系啦 ，gentleman 系 啦，同埋咧，通常佢都会有啲手袋啊，可能 shopping 完有啲其他嘢，咁你咪可以摆喺里边咯。 即系大家全中啊， 系啊。 咁呢啲咧，但系佢唔会喺嗰、那个即系门口嗰度写到明，话唔该男士坐出边、 嗯， 女士坐入边，佢唔会写喺度噶嘛。但系大家咧，净话噏出嚟嘅时候，全部讲晒个重点。 因为我哋都系 gentleman 咯、 啊， 咁即系话有晒呢啲潜规则喺度噶嘛。咁、就话说，咁就话嗰个报道就话，因为嗰个男士入到去嘅时候咧。由於個男士行先，女士喺後面，咁跟住佢入到嘅時候，佢個男士原本就諗住，我都行咗入嚟先咯，不如我就鼠一聲就坐咗入去入面啦，咁等個女士坐出面，咁就諗住快捷啲。點知道佢一坐低之後咧，其他人就即刻望住佢， 側目 側目嚟 啊！ 點解你會選擇坐入面而唔俾個女士坐入面咧？咁跟住就引發咗。餐廳潛規則呢一樣嘢， 其實坐巴士都係咁樣嘅，即係如果同朋友坐巴士咧，我自己都會即係普遍讓女士坐入邊窗口嗰個位啦。 點解咧？ 又點解咧？ 咁因為譬如巴士咁，你唔知巴士行出行入啊，咁可能喺條嗰個好窄嘅走廊嗰度咧，可能俾人撞到啊咁樣，咁要撞嘅撞我啦。唔好撞女士啦！ 哇，你都好 gentleman 同埋，梗係啦，我係白元浩啊！ 咁你行马路，你会唔会自己行近马路边、 啊？会唔会啊？或者系即系 好似话呢个系暖男嘅标准嚟？ 呢个又系嘅。 Kitty 大声啲讲，我系乜嘢话？ 你系白元浩啊？ 唔系，我系暖男。 哦哦， 暖男白元浩。 咁我又问下你啦。咁如果过马路嘅时候咧，嗱，你总有譬如斑马线上面咧，咁譬如我当行车嘅方向系左边嘅车头，即系喺啲左边嘅左驶去右咁样啦。咁你会唔会都企左边咧？ 诶、哎，会。嗱，如果我拖住仔仔，一定会行。 系咪啊？ 系啊，一定。 呢个都系家长嘅意识嚟嘅，永远都系挡喺前面啊嘛。 特別香港， 唔怪得知過咗期嗰啲都係俾爸爸食啦。 係啊，我就係嗰個過期爸爸 啊。好多呢啲潛規則嗱，譬如即係講開陣間講翻餐廳，譬如話坐的士為例啊。咁、譬如話你同埋個女仔一齊坐的士，咁你開咗個車門啦。咁究竟係自己上車先，定還是俾女士上車先？ 如果個女仔著裙咧，就自己上車先。 即系唔使佢再攬一攬 係啦。如果唔係著裙咧，就女仔上。 呢個都係視乎情況 啊。係 咯，係啊。即係如果佢可能好趕嘅，你嗰個位咁你上啦，係唔使再又開門又剩啦咁樣。 咁不過呢啲又冇人教喎。 呢個係禮儀嚟喎，其實都。 唔係，譬如搭巴士或者上落樓梯嘅時候，譬如雙層巴士咧都有嘅喎。上樓梯嘅話咧， 係 就俾女士上先；落嘅話咧就男士落先咁樣嘅。 喂，咁調轉啦，問你係咪即係所有落車嗱，無論係巴士、小巴的。士都系男士落先， 我系噶。 咁男士落先，如果坐的士咁，咪即系个女仔俾钱咯。 唔系俾咗钱先落车嘅， 唔会咁嘅。 你话呢啲规矩嗰啲咧，其实头先讲啲裙啲长短咧， 又系一个 啦。我都觉得好尴尬嗰阵时，即系譬如小华头先讲上巴士嗰啲咧， 上上层咁样。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女士着裙咁样上上层咧，我会等到佢真系远，即系等 几啊，行晒啦，系啦。 我。做男人梗係覺得煩啦、啊，大佬你著裙你梗係下邊。 咁你搭地鐵點算啊？嗰條電梯勁長 喎、啊。唔係喎，電梯唔係喎，地鐵咧唔係啊，地鐵咧即係港鐵啦，冇咁尷尬嘅喎、 啊。 因為咧其實港鐵好多人搭㗎、啊，其實係身貼身嘅，跟住個尷尬度冇咁高。 哦，因為遮住咗，好似係嘛？ 完全遮住嗱，即係我即係你啲。 瓜田李下呢啲咧，好危險啊！ 但正話 O 講到話，如果前面嗰個係著短啲嘅裙嘅，俾佢上樓梯，你話等佢上曬先，你先上啊，又係有事嘅喎，因為佢又會覺得。点解你要等我上晒你先上？ 其实都觉得好古怪。 你越上得高，条裙咁短，你越即系容易瓜田李下嘅机会越高。 喂，瓜田李下真系好好嘅形容词，我觉得自己今日有一份，有一份真系好，即 系 几咁全意度好高啊！ 系啊系啊， 而你可以讲到嗰样嘢，而你用四只字， 你知唔知我去即系避免呢啲不必要嘅误会系做到点咧？如果前面嗰个系着条咁短嘅裙， 佢要坐楼下， 佢要系啦，佢又要上楼上，我又要 上 楼上， 唔好跟。 我情愿喺下边企，即系即刻行开就算了。 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系咁解啦。 我仲好啊，我揞住只眼上楼梯添啊，直情 咁 啊， 危险嚟噶。 嗱，唔系呢个讲笑， 讲翻个餐厅啊。咁呢个即系衍生到咧，即系佢系可能阿小白就会好清楚日本嗰啲饮食嘅文化咧。佢话原来咧夜晚嘅时候去一啲譬如拉面店啊嗰啲即係叫做食得快啲嘅地方啊，即係唔係一啲餐廳慢慢可以用膳嘅地方咧？佢話如果一個男人去同一個女人去咧，佢哋俾嘅目光都係唔同嘅。佢話如果一個單身男士夜晚一個人食拉麵咧 ，OK， 而且仲會覺得啊，呢個男士一定係加班 ，OT 啊， 好辛苦， 辛勤工作， 辛勤工作之後要食碗面頂頭，你會覺得欣賞佢。如果一個女士去咧，就冇呢種睇法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唔係咁樣咯。 點解佢唔翻屋企啊？ 係啦， 係啊。 點解唔煮飯？ 持家有道，你仲要搞咁多嘢？ 咁單身女士都可以係即係 O T 完之後放工。 但係佢哋都會覺得你 O T， 你更加要翻屋企啦。之後 嗱，咁啊調翻轉喎，呢個拉麵店啫。佢話如果第二啲鋪頭又唔同嘅喎。佢話如果去一間食甜品嘅甜品鋪，佢話如果一個單身嘅男士入去咧， 又點咧？ 啲人又會望佢，點解你入嚟食嘢㗎？ 哦， 即係又會覺得呢啲係屬於女士嘅地方，所以佢話喺嗰度咧，如果你話男士。好似我咁样中意食甜嘢嘅，唔好意思啊！如果你想食甜嘢， 你外卖咧， 你可能要外卖攞走先至得。佢话除非你系即系拍拖去食，如果唔系嘅话，你单身想食咧，又会俾人用一个好奇怪嘅目光望你。 所以成日都话唔好理人哋嘅目光，系咪先？即系咁，你行得正，企得正，点解我唔可以帮衬啫？ 所以我睇完呢个之后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去一间即系喺日本去一间食嗰啲 pancake 嘅地方咧，我点解啲人望我？ 定系认得你？ 系咯，唔系啊！嗰度日本冇人認得我啊！咁點解會望一望咩啫？我嚟食 pancake， 然後原來就係啲人問，即係啲人想問點解你要一個男仔入嚟食 pancake？ 唉，真係。不過呢啲規則大家知道咁就做啦。如果唔知道就算噶啦咁樣。好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即係收起少少心情嘅。咁另外都有一個嚟自琴日嘅消息，咁就一位我好欣賞嘅香港導演。罗启瑞琴日都离开咗我哋啦，都走咗。咁佢都留低咗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电影俾我哋睇嘅，即系好多譬如所话《秋天的童话》啦，又或者系《岁月神偷》啦，有好多。咁我都有幸同佢都接触过。咁佢系喺娱乐圈里边，喺电影界里边，真系数一数二嘅好有修养同好有内涵嘅一位前辈嚟嘅。咁琴日都離開咗我哋嘅，咁可能大家都喺你哋即係睇戲嘅歷程裏邊都睇過佢好多戲。 尤其是文本啲創作咧，翻查翻，其實喺金像獎嘅世界咧，佢攞過好多次編劇獎啊，玻璃之城啊等等啦。咁你都知港台有陣時會喺後台會訪問一下啲金像獎嗰啲導演啊，得獎導演。我記得《歲月神偷》嗰一年就真係有訪問，咁啊嗰年都贏到好開行咁樣。咁佢都係好有一種儒雅喺度嘅，即係就算攞完獎，佢都冇。一个太过耶嗰种，即系佢真系不断嘅感谢，不断嘅感恩，不断嘅多谢身边嘅工作人员啦，多谢演员啦，多谢太太啊。咁我对于我嚟讲，好深刻嘅一啲片段或者画面就系咁样。 咁佢亦都留低咗有好多我哋睇咗好多次，睇极都仲要想睇嘅电影喺我哋嘅。世界里边咧，好多谢晒罗启瑞俾到我哋咁多好经典嘅制作同埋创作。在第二个空间里边，第二个世界里边，继续做多啲好嘅嘢俾我哋睇，亦都希望你喺唔同嘅地方都开开心心。 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蛙冷、撸冷、意冷，哇，搞唔掂，全部都系冷啊！原来喺马来西亚南洋地区咧，成日都会听到冷冷冷冷冷，系咩嚟嘅咧？每一句都有，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差唔多每一句说话咧都会听到冷。冷冷冷冷冷，唔系代表佢哋冻，唔系因为佢哋住喺东南亚地区，咁啊通常热嘅天气，所以成日喺度讲冷冷冷冷冷。冷咧，我哋之前讲过就叫做拎，就唔系冷。好啦，冷再加埋咧就系哇冷噜冷意冷，哇就系我，噜就系你，意就系佢咁样，即系我你他咁样啦。譬如我哋去食饭就哇冷就我哋咁样。哇冷气吃杯就是我哋去食饭，撸冷气念嗲就你哋去饮茶咁啊。意气捉更就系、是、啊佢去翻工咁样，意冷气捉更就佢哋添咁样。好啦，除咗哇冷撸冷意冷之外咧，啊原来成日都会听到呢一个冷字，冇错啦，冷字咧就是、我哋成日都会用嘅。咁啊睇下，如果你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啊，甚至乎系南洋地区嘅时候咧，你又多啲讲。哇冷哇冷香港来，哇冷是香港冷，咁意思就我哋系香港人。 喂 ，Kitty 同埋 Barbie， 喂，讲下打风你做过啲咩啊？嗱，我知道咧 ，Barbie 系打风家，系啊，咁啊，都马拉松式玩咗几多钟啊？嗰日 我就系知道我六点零钟翻到嚟玩到凌晨三点，但系咧跟住之后因为要 六点零钟玩到凌晨三 系啦，但系有个钟系啦，完咗之后咧就因为大家集体等车翻屋企啦，咁我翻到屋企大概系凌晨五点咯， 差唔多啦，可以饮杯茶啦， 好正啊！你知唔知我嗰日系我嗰日系咧系香港一日游咯，最嬲尾系啊，因为我最后尾站先系我屋企。 同啲聽眾又交代一下啦，即係電台都好好嘅，有陣時打風翻工啲同事咧，咁佢都會有一架裝甲車咁樣啦，類似我估 Kitty 都坐過， 係豬籠車叫做我哋叫係 啊，你講得差啲啫，我叫裝甲車。 唔係，其實係比較安全嘅，因為其實真係打風嘅時候咧，有車你就會容易啲嘅，因為路面我嗰日都有諗過，路面會唔會都有啲交通工具可以自己走咧？係完全冇嘅， 梗係啦， 所以我都好慶幸我有車翻到屋企嘅。 嗰啲人打風都相計啦，即係有單 news 出嚟。即系 Barbie 又好辛苦奋战咗九个钟啦， 应该嘅，应该嘅。 系啦，咁跟住仲要破咗你嗰个咩减肥计划，仲要食咗杯麵，真系 饮。系啊，我都 冇嘢 食唔到 healthy diet， 又运动唔到啊嗰日。 嗰日有冇好内疚？ 又跑唔到步。 咁就啱啦，你边啲同你讲，你嘅 guilty 就系你嘅原动力。 真系 系 啊， 举多两组先。点解无端讲打风咧？其实咧有茶餐厅就话打风咧收到五蚊鸡，咁 话 网络上边成为热话啦。我就觉得。好啱數嘅，其實即係如果打風咧，其實應該相計添啊。 其實好少開啊，真啊，去到嗰啲位置，即係已經係小店啦，茶餐廳屬於。如果係連鎖式經營嗰啲快餐店，你都唔使諗住有嘢食 嘅。Kitty， 你打風嘅時候有冇叫下外賣嗰啲咁嘅嘢？ 咦，冇喎、啊。我就因為嗰朝早放咗工係仲係三號嘅，因為我記得佢就晏啲時間先掛噶嘛，咁我就即刻衝咗去超級市場買咗啲餸咁樣，買埋第二朝嘅早餐，係啦，咁就可以催神煮飯。果然係未雨綢繆啊！ 因為好嚴熟依家，係 咯， 一買曬幾日 兩日啫，買即係第二餐啫。唔係因為我都估可能你就算出去食咧，你都混亂啊個情況，係啊，即係一係就好多人，一係就貴，一係就可能有啲嘢就冇得食。 你啱啦，我琴日都系啊。其实嗰个打风嘅问题系延续到琴日咧，我嗌外卖嘅时候都系啊。平时明明食开嗰个餐噶嘛，跟住之后咧发觉，我叫日本料理嘅寿司餐冇咗个天妇罗，跟住佢话小姐换罐汽水俾你得唔得？是但， 冇啊， 你换咗嚿三文鱼寿司啊，我都系。咁啊，落去楼下饮茶啦。啲嘢都係比平時難食咗， 係啊，唔同曬啊！ 跟住同個阿姐講：喂，爭啲喎，冇人翻工啊嘛，因為 可能冇乜新鮮嘢 啦， 啲燒壞未蒸熟就攞出嚟啊！ 咁又驚啲喎，係 喎，唔得喎，食安唔得喎咁。 好啦，咁啊，即係仲有㗎，依家強烈季候風信號都現正懸掛，29度氣温，81度啊！ 風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講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元朗嘅元朗的坳头交汇处，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的，包括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元朗东堤街这一段现在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新潭路近住模范乡，反方向去新田龙尾去到新元朗中心。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亦都塞车，车龙就排到去唐人新村。大唐路、马唐路

9:09，假期过后同大家睇睇今个礼拜要聚焦嘅嘢，包括有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互联互通今日开始启动啦。内地同埋香港投资者可以互相透过当地嘅证券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嘅對方嘅交易所上市嘅 ETF， 應該咧今日都會試行啦，而試行咧都有機會推高個成交嘅。今日市況點樣睇？轉個頭開始你就知啦。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神光第一線， 林慧主理， 親子百分百。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Jamie 啊，我估咧今朝早我想问你嘅话题咧，你嘅经验可能会多过我少少嘅，因为你有两个小朋友啊嘛。 系啊，你想问啲乜嘢呢？ 我就系想问咧，当两个小朋友相处嘅时候咧，总唔会系每一刻咧都咁和气，或者成日都可以有共同嘅意见啦。当佢哋有意见分歧，甚至乎系有冲突嘅时候，到底我哋做大人、做家长又应该点样处理呢？ 啊，咁坦白讲，作为两个家长嘅妈妈，我有时见到两个小朋友喺度争拗咧，都难免动气嘅。不过我成日都会提自己一样嘢，就系佢哋嗌交系正常嘅，因为两个人即系唔会所有时间都有相同嘅理念、相同嘅谂法。每个人都，尤其是呢啲岁数嘅小朋友，即系讲紧系即系初小啊，或者学前儿童咁样啦。佢哋好多时候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嘅，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嗌交反而系平常事嚟嘅。 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嗌起上来呢，真的不知道帮哪个好，定还是两个都不帮呢？ 我想我们第一件事要问一下自己，我们为什么怕去处理冲突啦？刚才你问到，到底帮哪个定不帮哪个？其实我估帮哪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我们经常都提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我哋帮嘅系讲翻嗰件事嘅道理，而唔系讲边个对边个错。咁事情通常冲突往往都唔会系单方面一个对，即、就、系、是、一个完全啱晒，一个错晒噶啦。即系譬如话讲翻我两个小朋友咁，啊，佢哋两个可以攞住两个车仔咁啊争下，啊边架车仔劲啲，边个车仔叻啲，咁我就拗晒头啦。啊，有乜嘢好争咧？咁喺大人嘅角度嚟讲，两架车仔咪都系车仔。咁但系可能喺佢哋嘅角度或者佢哋嘅世界啊，佢有一架叻啲嘅车仔，对佢嚟讲整体嘅优越感嚟，佢又会开心一啲嘅。咁所以我哋都要提醒自己，佢哋做咩事会争？佢哋争紧嘅到底系真系嗰件事啊，定可能佢背后嘅一啲需要咧？咁呢个就我哋值得提醒自己嘅嘢嚟嘅。 咁听 Jamie 咁讲，第一步咧应该系了解咗小朋友争拗背后嘅原因先。 系噶，譬如我真系处理争拗嘅话咧，咁我第一件事就会问，其实发生紧乜嘢事？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讲翻佢哋嘅版本俾我听。咁当然，你知一个大一个细就总会细嗰个就唔一定可以完全讲得到晒发生咩事嘅，即系或者佢又会讲到一嚿嚿，我可能我都唔系好明白。咁可能咧呢个时候咧，如果屋企有其他人可以望到咧，或者有其他一啲客观啲嘅意见或者资料咧，可能就会帮到手啦。咁但系不论系即系边个唔啱先，边个错先，好多时候冲突发生，往往都会系佢情绪引起嘅。咁啊，譬如话争咗个车仔啦，咁啊哥哥就觉得啊佢架叻啲，阿细佬就唔系啊我架叻啲，咁啊细佬咧走喺度掠住阿哥，阿哥咧就掹到要拱咗细佬一下啦，阿细佬就自然走嚟投诉哥哥拱我啦。咁但系我哋又可以问下哥哥，咦喂做咩事要出手啊？哦，如果佢讲到因为阿细佬掠住佢，佢好唔高兴。哦，咁可能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会系先认同咗佢好唔高兴呢个感受先，因为喺小朋友，特别系即系细啲嘅小朋友咧，佢哋情绪主导，即系行为上多数都系情绪主导嘅。如果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再直接同佢讲太多嘅道理咧，佢有机会一句都听唔入耳嘅。咁但系反而认同咗佢嘅情绪，明白咗佢嘅情绪背后系发生紧咩事，即系佢做咩事有啲情绪嘅时候咧，你同佢讲翻个道理咧，咁就容易啲入耳好多嘅。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应该就同我哋传统嗰个观念咧有少少分别啦。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嘅长辈咧好多时都系会讲一句：，嘿，大虾细咧就唔得嘅，但系细虾大咧就冇所谓嘅、哦。睇嚟而家唔可以再咁样处理问题啦。 咁又我哋又逆地而处，即系我又谂翻我哋细个，我当然我都会觉得啊，大就要让细啦。咁即系。 某程度上又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可能小的可以理解、事情啊，或者他对事情的理解可能有点不同，即或者 未完全成熟啦。但是如果每一次我们都期望哥哥去让晒弟弟或者姐姐去让晒细佬，那姐姐自不然问，喂，但到你明明在我数的，为什么我要让细佬啊？那其实久而久之他们那个摩擦呢就反而更加之大，或者会在其他更加不觉意的位置出得再犀利啲。咁所以有啲时候我宁愿会做嘅就会系，我会话翻俾细佬听，喂，哥哥叫咗你停止，唔好掠住佢噶咯噃，你做咩仲要掠住佢啊？咁会话到俾阿细佬听，哥哥叫咗你停，你仲掠住佢，咁有冇机会都系你有啲地方做得唔系几好咧？咁细佬知道咗自己原来自己都有一个责，有一个角色或者有个责任嘅时候，大家会愿意去和解多少少嘅。 嗯，所以其实呢而家应该要去教小朋友嘅方法呢就係、帮助佢哋去睇清楚个问题嘅症结。可能呢大家去拗啊或者去争嘅时候呢真係呢个情绪主导多过个理性嘅。咁但係由于小朋友嘅分析能力当然唔够大人强啦，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帮佢梳理咗个问题之后呢再慢慢一一解释返俾佢哋听。咁对于下一次嘅沟通相处咪应该有益处同埋帮助囉。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利用这些机会去教识他们啊，如果这个情况即我要去学识逆地而处，譬如说刚才他掠住哥哥这个例子啊，那我就会调返转问他，如果调返转是哥哥掠住你，你又是不是真的喜欢啊？那细佬就自不然会答，我不喜欢的。那调返转我又会教返哥哥，我说哦，如果妈妈嬲得滞，喐手拱你，你又喜不喜欢这件事呢？如果朋友仔嬲得滞，喐手拱你，你又喜唔喜欢呢？咁如果你唔喜欢嘅时候，你做乜事要做啊？咁变咗就会教识佢哋啊！我哋做人其实都要企喺别人嘅角度去谂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喺呢啲位置慢慢教翻佢哋嘅。 嗯，我谂呢一个方法都系比较容易令佢哋明白同埋感受到到底人哋嘅感受系点样咯。 是的，即有些时候你直接告诉对方，即是告诉小朋友，喂，其实你这样做呢人家会生气的，反过来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又会感受到什么，也是一个很好机会教识他们情绪，教识愤怒处理，处理即自己一些、比较大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可以怎样做。咁通常唔淨係讲完话喂你唔啱你唔啱，或者你边个位置做得未够好，有啲地方可以改善，我其实都会用嗰啲时间呢去好快咁话俾佢听，喂，咁如果下次阿细佬真係掠住你嘅又可以点，调返转又会话返俾细佬听，哦係呀，哥哥哥哥争咗第一，你唔开心，你又可以话返，你又可以点样做，通常我都会话俾佢听，呢个岁数即係可能真係讲咗四五六岁啦，佢哋未完全可以学识晒处理自己情绪嘅时候呢，我永远都会俾一个空间佢阵，如果真係倾唔掂数，你想发猛整之前你跑嚟搵大人。咁、有一个佢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得到个方法，咁当然都要确保屋企有大人，即嗰个人係可以听到佢呻呀，听到佢表达不满嘅人啦，因为呢个都唔系容易嘅。咁但係当佢知道有一个大人愿意去帮佢手去諗嘅时候，而因为搵大人呢、這个做法系你通常遇到困难你都自不然会走去搵大人帮手。咁又喺咁嘅情况底下，其实都只系一个平时解决问题嘅方式，即平时佢遇到困难佢唔知点算去搵大人，呢个系一个容易处理做得到嘅方式嚟嘅。即是你叫六岁的小朋友去跟他说，喂，你唞啖气冷静啲，喂，他真的搞不掂的。但是你告诉他听，喂，你过来找妈妈啦，妈妈听你讲，那他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他一定做得到的事来的。 嗯，同埋我諗呢俾啲小朋友觉得呢双方嘅处理都系合理同公平呢亦都好重要㗎喎。 是的，即是大家都有大家的道理的嘛，那我不会永远都是偏帮一个，或者我们期望阿哥就要让细佬，家姐就要让阿妹，或者即是反过来、一定要是细佬让哥哥，那即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来的。那有时候我们都即自己过来人都不希望即将自己以前那套大要让细这一套摆回自己小朋友身上的。 都是的，都要他们舒服啦，同埋都希望他们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和睦之余呢亦都大家是开心咯。 是的，同埋永远都提自己一样嘢啦，小朋友之间是一定有拗叫的，而且他们拗叫的频率都可以几频密的，即日有十次八次其实都不出奇的。所以值得去想，当自己见到小朋友，自己可能多过一个小朋友的家庭里面，如果问下自己啊做咩事咁害怕去面对他们的冲突啊，或者见到他们的冲突，有没有机会是因为自己都担心自己都处理得不好，所以好怕这样嘢呢？有些家长会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有拗叫，那是不是我教得不好啊？ 咁但我又反而想即係對成日都講㗎啦，對自己仁慈一啲，小朋友有拗叫是正常的，既然是正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学一下 OK， 既然是正常，那我们就找一个我们大家都觉得舒服的方法去处理这些争拗咯。那如果不是一些会大打出手，即是会伤害到对方身体的一些语言上的冲突，会不会都是一个好的机会给小朋友学习怎样自己去协调和调解呢？ 所以呢就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學下啦，即係家长们呢最緊要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呢，自己首先要冷静先，千祈唔好动怒，亦都唔好将自己嘅情绪呢再加落去呢件事件上面啦。否则呢明明好简单嘅事情可以好容易处理呢，都可能会因为自己嘅情绪而变得更加复杂㗎。而且身教亦都好重要㗎嘛，如果小朋友见到家长带住好多嘅情绪去处理问题，我諗佢哋都几难冷静囉。 你讲得好啱啊 ,Bobby。 好啦，咁就今朝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迟啲再倾过啊， 拜拜， 拜拜。 有位日本网友喺网上面分享咗一张相，佢喺慈城县嘅水族馆见到一班企鹅，竟然非常有规律咁喺闭馆之前十分钟就识得去门口嗰度等收工。根据慈城县水族馆嘅饲养员表示，其实佢哋已经对定点等收工嘅企鹅见惯见熟，虽然会因为时期同埋日子而有少少差异。但是管理员都认为，由水族馆开馆最初大概20年前左右，企鹅就已经有这个习惯了，当然不是饲养员刻意训练出来的了。不过又这样说，将心比己啊，有哪个想 OT 的，企鹅都不例外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早晨，今天早上在我们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环节里面，电话旁边有陈太在。早晨陈太。 早晨白元浩。 是晨光、 你好。 你好，晨光 Morning Call 的时间就交给你了。 我想点唱给我妈咪听，她就下个礼拜做手术。就很担心咯。 她是下个礼拜几做手术啊？ 礼拜六。 九号这样。我想问她是做哪一类型的手术，方不方便讲的？ 即是肾那方面的。 是那么今次那个手术的风险啊，各样东西是不是都有跟医生谈过，都是大致上其实都 OK 稳阵的。 是啊，医生就说不用担心，不过老人家就很担心。 是那么最重要医生就说了句不用担心啦。是不是 但他担心小事都担心，譬如天气啊那些都担心。即是天晴他就即是譬如现在。如果天气麻麻地又担心，落雨又话要改期嗰啲咯，即系叫佢唔使担心咯。 系唔系啦？你室内做噶嘛呢啲，唔需要太担心。咁啊，嗱，唔需要太担心天气嗰方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妈妈今次咧就做手术啦，你哋屋企人有冇特别支持佢啊？有冇啲实际行动支持 佢？即系叫唔使担心，有。佢又擔心錢銀嗰啲，即係每一樣小事都擔心咯。 咁你哋需要俾更加多嘅信心佢，家人好重要喎。 是啊， 是啊，是啊，那要在他身边支持多一点，好不好？那将你的对妈妈那个爱的信息呢，那透过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呢就去到发扬出去了。那今天早上多谢你先，陈太多谢你电话。 好，多谢你啊， 拜拜。 麻烦你，拜拜。 好不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爱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 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早上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日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呢？ 今日三十一台首先同大家介绍，晏昼六点半有呢个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咁啊继续咧系透过味道，透过美食去认识下咧异地嘅饮食文化。順便認識一下咧，佢哋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嗰啲廚師咧，喺香港點樣生活嘅。咁啊，今日介紹嗰種菜式咧，係好特別，真係好特別，係埃塞俄比亞菜啊！即係我哋一講起係啦，一講起埃塞俄比亞，冇雷公咁遠啦，但係我哋諗起通常都係佢哋饑荒啊嘛，有嘢食嘅咩？ 但係有佢哋嘅菜式咁犀利嘅。 喂，原來埃塞俄比亞咧，佢哋好有好豐富嘅歷史文化嘅，仲有自己嘅菜式嘅，即係唔係？唔系饑荒嘅， 系咯。 喂，咁我而家想试咁， 咁真系要睇喎，系咯。 系啦，咁原来喺香港真系有得食嘅，咁喺黄竹坑有一间餐厅，咁啊今晚咧会带大家去到睇下咧，认识一下佢哋嘅味道菜。 搞笑喎，系啦，系咯，我都唔知道原来香港都有得食喎。 系啊，咁啊亦都认识一下咧，即系真系佢哋埃塞俄比亚嘅主厨煮出嚟嘅，认识一下佢哋佢点解同埋几时嚟香港。同埋點解會嚟到咁遠嘅香港咧？做主廚啊嚇，咁啊今晚晏晝六點半一齊去睇一睇，認識下佢啊！ 好啊，咁跟住咧七點半就順手睇埋呢一個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啦。 冇錯啊，由 Kitty 你主持啊，喂，今日好似你邀請咗太古集團嗰啲朋友上嚟分享下佢哋喺疫情底下做嗰啲咩善事。 係啊，因為喺疫情底下真係好多人都需要幫助啦。咁喺第五波嘅疫情嘅時候咧，其實太古基金信望未來咧就捐款超過1500万嘅港元啊，去帮助香港嘅社区抗疫嘅，咁啊，亦都今集会揾嚟乐享社慈善机构嘅事务总监啦，咁去到分享下作为被捐助嘅对象嘅得着系啲乜嘢嘅。 哇，咁啊，一齐听下啲好人好事啊！ 系啦，咁啊，八点钟咧仲有大师对谈。 冇錯，咁啊，林以樂牧師同埋司徒永富兩位主持人咧，會同大家講下咧，每一集都講下唔同嗰啲定律啊、理論啊。咁啊，今晚咧就會講呢個墨菲定律，可能有啲朋友聽過。 係啊， 係啦，就係你擔心嗰樣嘢會發生，嗰樣嘢就真係就會發生噶啦。咁啊， 係咪即係凝住啊？其實 係啦，究竟係咪凝住定係真嘅咧？佢兩位會講解。 唔係，我成日都覺得我會中六合彩喎，點解冇咧？ 但你成日凝住嗰啲嘢，即系譬如去到摸门钉嗰啲，你就中晒。 系咯系咯，冇我冇凝住，我冇凝住啊，我冇凝住，我摸门钉，但系我真系摸门钉。到底点啊？可唔可以推翻呢个定律咧？到底 系啦，同埋用乜嘢心态去面对咧？咁啊，今晚八点钟听下两位大师教下路啦吓。 好啊，十一点啦，到极地科学之旅喎，有 系啊，一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咁啊好犀利啊，但系咁啊。探險家主持人艾華雲迪邦咧，會每一集都帶大家深入不毛，去嗰啲地圖上面都冇顯示過嗰啲極地探險啊！今日第一集就帶大家去到印尼呢個蘇拉威西島，去爬上呢個馬塔隆貝奧山脈，我真係聽都未聽過。你唔好以為就咁爬山咁簡單喎，佢要先去爬橡皮艇，經過一個激流，跟住再攀石。爬入去一个充满天谷的大山洞里面，里面咧好黑嘅。咁去睇下 当嗰个山窿里面有啲乜嘢特别嘅物种，啲特别嘅动植物咁话，听都听到好似好特别啦。今晚一齐听，跟佢去探险啊！ 好啊，呢啲我哋做唔到噶啦，祥，我哋睇啦，负责。 好啊， 好，唔该晒刘祥。 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艘内地工程船日前在风暴期间在香港西南大约300公里发生事故，船身断开两节并下沉，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飞行服务队一级机师李家荣表示，今次出动拯救的规模是前所未见，由于台风和出事船只距离近，到达现场后只有20至35分钟进行拯救工作，形容困难非常大。飞行服务队三级空勤主任司徒志鹏说，抵达现场后见到出事船只已经严重倾侧，船员用手捉实船上的栏杆，由于担心他们体力不支随时被海浪冲走，他当时决定一次过拯救两名船员，而非按一般情况逐个拯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对知名作家倪匡逝世的消息深表惋惜，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局方指出，倪匡的小说受到广大香港读者欢迎，亦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认为虽然离开了，相信喜欢他作品的人仍会怀念他。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警方说，较早时在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的枪击案，最少三人死亡，有其他人受伤，当中三人情况危殆。一名22岁丹麦男子被捕，被控同今次袭击有关的罪名，将在当地今日稍后被押往法院应讯。警方话不能排除今次袭击是恐怖主义行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购物中心内传出枪声，网上有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持枪走向人群，民众慌忙走避。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说，丹麦遭受残酷攻击，慰问死者家属和伤者，希望国民在这个艰难时刻互相扶持。澳门因应金波新冠疫情，今天起一连六日开展三轮全民核酸检测，所有人需要完成快速抗原测试才可以进入检测站核检。全澳门共设64个检测站，一般检测站朝早7点起接受预约，9点开放，7个关外站提早开放。在位于街总社区服务大楼的关外站，陆续有民众冒雨来检测，秩序良好。后检市民需要出示健康码和量度体温，部分人到入口处时先拿到健康码，令入口一度有人群聚集。有市民反映入口的指示不够清晰。位于慈幼中学的关外站开放后，也都陆续有市民来检测。站内的等候区设有座椅，工作人员检查受检者的健康码和快测结果，现场秩序良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10点，跌353点，成交金额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5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7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6跌个八，友邦保险83.55跌咗1.5，阿里巴巴110元跌个九，美团系196.2升2元，港交所370.4跌咗15.6，锦州锂业79.95跌6.35，京东集团253.4升6，创科实业84.15升2.3，商通2.77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85，瑞士法郎0.959，加元1.29，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5964点。升28点，港金报16920元，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01美元，卖出18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慢车。在新界方面，受到较早前坳头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影响，现在元朗一带的交通还是非常繁忙的，包括就是大塘路、马塘路、元朗体育路、十八乡路、朗天路、公鞍路和朗平路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这一段还是挤塞，车龙排到东城里对开；锦田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返出去青山公路的潭尾段，近住红毛桥对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红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中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和梁宇欣，每集请来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因为时间嘅流逝，因为环境嘅改变，所以有啲感觉消失咗，有啲情感一去不返。但系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嘅泪水深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音乐情人郑子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都话咗噶啦。有啲说话由细到大你可能唔会好鍾意听，唔係话阿妈同你讲嗰啲嘢。呢啲说话慢慢会发觉好多人都有负面态度，简称反感。如果你同朋友倾偈讲开有人讲呢啲说话，大家必定会产生好热烈嘅共鸣，即刻讲句我都咁觉得喎。呢两日打风边度都唔去，安坐家中。其实就算唔系打风，我都会留喺屋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不过呢啲并唔系新工作，而系原本应该年头嘅时候要做嘅嘢。你知嗰排嘅环境㗎啦，全部停顿。所以呢个月要完成返晒所有年头应该要做嘅事。喺屋企忙碌緊嘅时候，突然有个朋友打俾我，话想呻两句。我话有啲忙喎，可唔可以迟啲再讲？佢话唔会嘥我好多时间啫。我都未话好定唔好，佢已经开始讲。话说我朋友做嗰间公司算系中小企，打风期间有好多嘢需要准备，要处理好多台风应急措施。但系佢上司喺呢啲紧急关头冇乜建议不特止，当啲下属处理一啲事情之后，如果未如理想，即刻就会讲呢句，我都话咗噶啦。听到呢句，所有员工你眼望我眼，因为下属处理事情之前，呢、这个上司完全冇俾任何意见，只系讲句你哋去搞掂啦。做完之后唔满意，就抛低呢句，我都话咗噶啦。呢句说话可以话是最讨厌说话排行榜头五位。通常讲呢句说话之前，当事人是不会有任何表示的，到最后表现未如理想，突然就会讲呢句，意思就是处理得不好完全不关他事，如果用他的方法做一定可以处理得好。而家做得不够好，就是因为你哋冇跟他意思做。问题就喺呢度，做之前又唔出声，人哋点知你嘅意见系乜嘢先？处理完之后你先至讲，真系讲乜都得啦。有冇留意喺你朋友群当中，必定有一两个喜欢讲呢句，我都话咗噶啦，永远喺度标榜自己，又俾其他人优越嘅睇法。讲呢句说话嘅人有一个共通特征，就是之前一定不会出声，之后会好多嘢讲。我个朋友话，佢哋成班下属当然唔敢出声，问我可以有啲乜嘢应对说话。我话睇下讲嘅人系乜嘢身份啦。如果系朋友就会讲声，又唔早啲讲。但系如果佢系你上司，最后都系要用呢两个字。我朋友好紧张话啦，我仲想捞㗎喎，真係讲得。我话你諗咗去边啊，我只係话当老细讲完我都话咗㗎啦，

说呢我就买咗啲牛油果、嗯、其实每次呢都会遇到呢啲情况㗎啦，买嘅时候就梗係要揀啲可以差唔多时候食㗎啦，如果唔係呢你就有排等咁。咁但係一买呢通常都要买三个先平嘅，即係好少买一个嘅。 依家咪十蚊三个到啊， 你就想啊，十蚊一个到差唔多啦、哦、牛油果都。 果然係 superfood 啊。 係我啱啱买嗰隻都唔係特别平㗎啦，佢都28蚊三个咁样囉。 夏天呢特别劲的呢啲水果。即係佢嗰个坊间嘅说法就係嗰个饱肚感好足够㗎嘛。咁如果你有啲女士节食啊即係嚟緊船 P 啊或者剩啊咁样 staycation 啊、要着得小布啲啊，咁你就食呢个牛油果囉。好、多人都係咁啊，牛油果即係食几餐咁样。咁当然啦，即係喺营养师同埋医生嘅学说咁梗係唔鼓励唔鼓吹啦。但你都知即係好多人都用呢啲方法，又话咩菠萝减肥法，又话西瓜减肥法，每一样食物都有个减肥法噶嘛。 但系就所有嘢都即系过犹不及啦。 我未听过午餐肉减肥法啫。如果有一日 午餐肉系增肥法嚟， 如果午餐肉都可以减到肥，我愿意试，因为我比较中意食啊。 唔好啦，系啊，你少食少食系啊。咁啊，讲下呢个牛油果咧，其实通常啲人就会食早餐嘅时候就配多士啦。咁你可以捞做蛋沙律啦。咁又或者咧，你直接咧将个牛油果咧，即系攞咗个核出嚟，就挖空少少肉咧，就打只鸡蛋落去焗啦，咁啊原只攞去焗啦。其实呢啲食谱咧都分享过好多次噶啦。咁今日咧想再分享另外一个食谱咧，真系可以当餸咁样去食嘅。咁啊系啦，夏天咧都几啱食嘅，而且咧系非常简单，都冇乜步骤要做。首先咧，你可以买一樽嗰啲长形，即系喺超级市场买嗰啲豆腐咧，买一盒先，嗰啲蒸煮豆腐。咁你就系轻蒸咗佢啦。咁跟住咧就擎干水之后咧，你就将佢打即系由上至下咁样切一片片， 嗯， 系啦，咁啊切完一片片之后咧，你就可以将你个牛油果咧又再切一片片，咁、然后咧就梅花间竹咁样夹住佢，夹住佢，咁你而家咧幻想到个样子其实几靓嘅，就白色一片嘅豆腐啦，就夹住一片嘅牛油果，白色一片豆腐就夹住一片牛油果，咁啊如此类推啦，就咁咪夹咗一个牛油果入去啦，咁、然后咧就加少少日式嘅豉油上面啦、你中意咧可以喺上面咧加多少少泡菜喺度，令到佢颜色又靓啲，味道又多翻啲，因为始终咧豆腐同埋牛油果都系偏淡味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 OK， 我不嬲食开淡味嘢嘅，你就可以唔加泡菜啦。咁、上面咧再可以渗翻少少紫菜芝麻。系啦，咁啊令到佢更加香。你中意咧日式啲咧，你可以加少少木鱼碎去代替嗰个泡菜。咁其实咁样食咧都几好嘅，即系夏天一个好似日式嘅餸饭嘅餸菜咁样样，系啦。 哦，咁几好喎呢一个， 同埋都几简单。 我想象唔到原来木鱼碎都同牛油果可以扯上关 系。系啊，但系因为佢同个豆腐都几夹，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做法。牛油果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咁啊睇下边一款啱你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想话咧，最近咧，真系明白到一个道理，就系话咧，啲人话脱离得太耐读书年代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怀念以前翻学嘅时期咧会发生嘅事。例如我最近就开始怀念咧以前学校旅行啦。我记得咧以前咧小学一年班开始咧，去到小学六年班咧，一共系去咗4次同一个地方旅行嘅。 唔系每一年都转嘅咩？级级唔同嘅。 嗱，我觉得应该系嘅，但系唔知点解我连续4次都转。嗱，就系因为佢每一年都转，即系话唔系每一年个年级都系去嗰个同一个地方啦、然后就转极都系先系去翻嗰个地方。 我小学咧都有两唔知两三次都系去同一个地方。 系啊， 系咯，结界嘅感觉系咪啊？咦，又去呢度咧，又去呢度咧，咁 真系一收到个通告嘅时候咧，即系喺度心里有冇搞错？ 去 咗 系咪又系系咪又系中坎角啊？ 你唔系你去中坎角多啫？我又问下小白同埋芭比，你哋去得最多即系历史入边啦，你自己嘅历史啦。 你去4次系去边度？ 系啦，去3次又好，去4次又好， 竟去边一个地方旅行？ 我成个小学生涯六年啦吓，四次去咗浅水湾沙滩，两次去咗九龙公园。 哦， 好无奈先，你觉得 九龙公园又真系削啲嘅，但系浅水湾算劲噶啦。 系咪广东道嗰度？ 系啊， 浅水湾算劲噶啦，好嘢嚟噶。 喂，你唔好笑啊！ 九龙公园， 系咯，喺度笑啊！ 喂，咁系咪你旅行、啊？ 但系咧，我都 九龙公园、啊， 九龙公园都几好啊， 都几好噶。 喺你以前嗰学校搭车， 咪好快 分钟就到咯。 系啊，跟住我觉得吓，仲、啊、要 extra 俾层，即系俾埋个旅游巴钱都好似好嘥。 哇，搭地铁去啦，不如 喺嗰度集合算啦。不如 我又唔明咧，九龙公园 stay 喺边度？嗱、啊，我举个例子，嗱、嗯，你沙田区啊，即系 Kitty 都系啦，小白楞边都系啦。嗱，即系彭福公园咧，就好多时候你细个时候都有，起码佢有个大嘅草地，你可以好多僆仔 stay 喺嗰度。 你可以起码坐低食个三文治咁样。 我想请问九龙公园，你哋系 stay 喺边度活动咧？ 我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咧，我小学二年班第一次嘅嗰个旅行啦，就系去九龙公园啦，即系第一次去九龙公园嘅旅行外面。二年班嘅时候咧，我好记得我啱啱开始戴眼镜，跟住咧我就喺九龙公园入边嗰个 playground 嘅 area， 即系有斜滑梯嗰度咧，咁大家就喺嗰度，大家放低啲嘢行装，咁啊拎张嗰啲野餐垫喺地下咁样啦。我仲好記得我當年係預備呢個菠蘿腸仔嘅，跟住之後咧就坐喺度一齊食咁樣啦。啊，食下食下食下之後咧，我唔見咗副眼鏡，即係唔知係咪除低影相定乜鬼咧？老師話反光啊，你除低個眼鏡啦，林慧咁樣。跟住除完之後咧就唔見咗咯。 咁其實係咪即係你真係唔係好需要副眼鏡咧？因為你一路行嘅時候你都唔覺得好蒙啊咁樣。 初初係睇唔到黑板啫，所以睇正常街景或者望人係 O K 嘅。 係 啦，係啦。九龍公園好似最適力場就係有雀仔睇同埋有迷宮啊。 但係嗰陣時唔俾去嗰啲地方㗎，因為驚住可能揾唔翻啊嘛。 驚你迷失咗， 咁細個咪咯，開唔到你 啊嘛。有冇眼鏡係咪先？ 係啊，揾唔到出嚟。我呢啲咁差認路嘅更加唔 O K 啦咁。所以我好記得嘅就係咁。而我每年最深刻嘅咧就係我每一次去旅行都會唔見一樣嘢。嗱，点解会讲浅水湾沙滩呢？浅水湾沙滩咧，想当年咧，就系我哋好傻咁样咧，就将啲物品咧就摆低喺个沙嗰度啦。 讲过啦，你唔见咗相机啊嘛？ 冇错啦，即系我就想话，哇，吓，原来即系 真系好记， 我记住佢啊，每一样讲嘅嘢， 成日都唔见嘢，咁留意咧？ 系啦，我系喺 节目特别留意， 我喺节目入边咧，呢四个钟 系 好投入嘅， 系 一完咗十点咧，我就完全唔系呢个地方，唔系呢个空间，唔系呢个广播人嚟噶啦。 嗱，虽然我细个咧对于呢个浅水湾沙滩咧系去到惊嘅，但系今朝早咧都想讲，因为真系其实好多年都冇去过呢个地方啦，就是、因为去到惊，所以咧成廿年都唔敢再去呢个地方啦、 嗯。 但系今朝早见到大家知道夏日炎炎咧，去沙滩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啦。咁、我见到最近咧有好多嘅报告咧都推介香港嘅十大泳滩，咁系based on啲咩咧？嗱，based on佢嘅沙嘅质素啦，佢嘅水嘅质素啦，同埋佢嘅即系人流啊，因为啲人好怕多人噶嘛。嗱，譬如我自己咧中意去沙滩咧，我而家即系一系就小朋友即系要俾佢玩啦，俾佢放电啦。咁其次咧，最好就系睇到啲靓嘅景色啦。咁、我见到佢有一啲咧，都真系几靓嘅。你哋有冇去过咧？上下即系上长沙或者下长沙？ 有啊有啊有，无敌无敌，真系无敌， 真系好靓， 真系无敌，真系无敌。 因为我冇去过， 海岸线系好宽广噶，你起码可以跑到一 K 咯。如果小白中意跑，系啊， 有得中意跑， 系系好夸张， 犀利。 喂，但系咧， 好浪漫。 系啊，我睇嗰啲到呢个要播男儿当自强添啦，跑沙。 我睇嗰啲十大沙滩唔系你。睇嗰啲喎， 系咩？ 我连登睇嗰啲 show 咧，十大沙滩， 我啲第二样睇第二样嘢嘅。 喂，我 share 俾小华睇十大沙滩连登嗰啲正喎，嗰啲系。 你 share 埋俾我，嗰啲我唔去。 唔好，你都有第二啲嘢睇噶嘛？ 系咩？我知，咪啱你。 百货应百客，可能你都系。咩咧？我讲翻你嗰个先啦，好嘛？ 喂，嗱，除咗头先讲嗰个之外咧，三星湾泳滩你又有冇去过咧？ 搭船嘅三星湾， 你真系成日都去沙滩， 系咯？个个你都有去过嘅， 喺白沙湾嗰度搭船入去噶。 西貢咯，係咪？因為佢話佢可以去嗰度游水同埋浮潛，因為佢嘅水質咧係長期都維持喺一級嘅狀態嘅，係啊。咁所以今朝早咧都揀嚟一首歌曲啦。如果小朋友同大人去嘅時候咧，尤其是你哋如果要喺沙灘度跑步，呢只歌啱曬你啊！Yes, I know. Let's do a jump. One, two, move to the beat. One, two, move to the beat. One, two, move to the beat. One, two, move to the beat. Come on. That's right. Jump. 得起经历够转圆， 讲出的从未受半点气， 输得起率直到极神奇， 谁有胆敢小气， 三格都可地没有虚伪余地，